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何巨业主持节目。何巨业你好。 李志坚你好。 咁我哋今日咧先倾下咧一啲关于施政报告即系前瞻嘅，咁啊当中系牵涉到房屋嘅政策，咁啊因为有议员咧就提议啊增加呢一个出售房屋嘅比例，即系资助房屋出售，即系资助出售房屋嘅比例。 嗯， 咁呢方面咧，即系其实即系你点睇啫？点即系点样增加呢个比例？其实而家个比例系点样？咁增加个比例可以点样可以帮到即系一啲中下基层啊，同埋啲青年人去即系置业咧？ 我谂而家问题就系、是、或者呢几年咧，我哋成日政府都好努力啦，呢、這个创造土地咧，起屋啊，起屋里边其实咧就近年咧就讲紧要照顾一啲基层市民嘅上楼嘅需要，所以变咗咧嗰个似乎嗰个比重咧就入咗去啲公营房屋嗰度嘅，所以近期咧或者近年大家成日听到咧就系七三比，七成咧就系呢个公营房屋，三成咧就私人房屋，咁咧就。但是我哋有个我哋业界或者社会都有讲，其实土地就咁多啦，可以起楼嘅土地咁多，呢边多啲，隔篱咪少啲咯。咁其实出现个问题咧，当我哋追到公营房屋嘅供应，咁私营楼宇或者私楼嘅供应咧，就可能少咗咯。少咗之余咧，有啲就啲入息比较高嗰啲，入唔到资助房屋嗰个框架嗰啲，咪冇买唔到楼。点解买唔到楼咧？因为供应少咗。樓價高咗，咁所以而家去到一個位，如果公營房屋係咪追到少少，或者有一個見到多啲曙光啦，咁係咪喺一個時間去調整啦？咁有社會都有唔同嘅說法嘅，不過討論呢樣嘢又真係唔容易嘅，係靠直覺啊，定係要靠一啲數據，定係靠一啲客觀條件出現咧？咁樣真係要揾專家傾傾。 咁啊，提出即係有關建議嘅立法委員啦，阿林小璐就較早時佢哋就做咗一個調查啦，咁喺即係八到九月咧就進行咗一啲調查，咁啊係訪問咗九龍西啊同埋港島東嘅居民，咁佢哋就發咗收咗508份嘅問卷嘅，咁其實即係有八成嘅受訪者係支持咧政府興建更多嘅資助出售房屋，咁啊協助中低收入嘅家庭置業，咁啊超過五成嘅受訪者咧就考慮話即係會買咁樣，咁當中咧亦都有即係。七成嘅係青年嘅受訪者就認為咧，佢哋嗰個住屋問題咧，就影響到嗰個婚姻嘅規劃喎。咁啊，亦都有五成嘅即係青年受訪者認為啊，即係而家個住屋問題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個生育規劃添。 係，咁啊，唔係我諗頭先林小老佢做嘅調查裏邊嘅結果咧，其實都似乎一般，我哋都感受到社會上咁嘅氣氛，即係嗰個個結果都幾吻合大家嘅感覺。不過就因為問題在於我哋住得細就香港普遍係咁講啦，咁所以咧就買唔到樓，亦都係因為樓價高嘅問題。咁所以咧就你細得滯咧，咁你就冇地方即係舒適嘅環境之餘咧，就生育唔到，因為想俾間房我哋俾小朋友瞓，或者係你湊小朋友都冇得擺個廳嗰度嘅咁樣。咁所以咧房屋嘅面積同埋個條件，可能真係影響到大家一個所謂生育啦咁。咁但係重點就係在於，其實翻轉頭係住大啲啊，定一定要住私樓啦，係啦。咁當然啦，我哋就頭先李志堅你頭先提嘅問題咧，就是、公私營房屋嘅比例嘅問題。咁變咗住私樓係咪一個重要咧？因為我諗可能有一群咧中產人士或者啲專業人士，佢完全冇辦法入到去公營房屋嘅資助買居屋嘅，都可能超曬標。係啊，咁其實就係咪要公私樓嗰邊要幫幫佢咧？咁呢個位置我諗就其實而家有一個其實重點嘅規劃未來嘅一個方向。 咁林小璐即係因為講緊話施政報告前瞻啊，下星期三新一份施政報告就會公布啦。咁其實房屋政策就好多議員都關注啦。咁林小璐佢個提議方面咧，亦都包括頭先你提到話嗰啲單位細嘅問題啊。咁林小璐都有提到，即係而家即係嗰個即係小型單位嘅面積啊，係咪都可以增加咧？咁例如300尺嘅單位係唔可以增加到增加多60尺？咁頭先你提到啦，係咪多間房？咁係咪可以鼓勵到啲？即係 新家庭佢可以会生细蚊仔呢？ 我谂间屋大啲就起码住得舒服啲，不过最紧要就系你系应付得到嗰个整体楼价先。系啊，即系你应付得到，但如果唔系，你可以买800尺嘅，而家不过就是太贵啊嘛。 嗯， 系或者系公营房屋资助房上边亦都冇唔太多800尺嘅供应，或者轮到你啊，系、嗯、啊，可能啲大中型家庭先排到你咁。咁我呢啲咧就我谂，其实放宽咗基数，所以每个类型都加翻大啲咧，咁本来系最理想嘅。不过要翻转头，样都加大，我哋而家嘅土地供应可唔可以追到短期咁样加大咧？咁呢个亦都要。我哋要三思嘅，其实大家都想住大啲嘅。我谂社会都如果大啲咧，或者土地供应多啲咧，我谂楼价会调整翻合理啲。但系问题几时喺呢个时候咧？长远我哋话可能好多地， 嗯， 但系嗰啲地其实可能而家都未收到翻嚟 嘅， 吓咁呢个嘅理论就可以讲啦。咁但系几时落实啊？咩时间表啱咧？咁真係要讨论啦。所以阿林小姐拎出嚟讲咧，或者拎出嚟建议，系一个啱嘅时候。 系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又赞唔赞成增加资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咁啊，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即系阿何巨业，咁其实置业阶梯都关事，因为其实房屋政策咧，其实即系好多人都会关心个置业阶梯。咁究竟啊，例如话青年我要置业啦，究竟个置业阶梯系点咧？我买咩类型嘅房屋先至啱咧？即系我可能私楼买唔起嘅，即系我家庭收入未必去到即系负担到私楼，咁点样买先至好咧？咁样。 置业阶梯咧，其实如果你睇翻我年青啲嗰阵咧，就简单啲，就是、公屋啦，跟住资助出售房屋啦，跟住私楼噶啦。咁私楼当然有好多阶梯嘅，嗰个系楼价嘅问题，有级数问题。咁但系都系去私楼。咁问题就系在于，我哋呢个置业阶梯而家系咪好多人都会由公屋开始先？其实咧，而家就好多嘅。早期早几个月前房屋局局长都提出咗好多新嘅諗法啦，譬如简约公屋好，或者我哋一个乐建居好，咁其实好多啲而家多咗，但係其实系咪对个置业阶梯系真系丰富咗，定系话多咗，但系未必系丰富咗，或者丰富咗多咗，系咪畅顺咗，系咪真系接得到上去？而家有时候可能入咗个位呢，你都可能死胡同嘅，你系咪可以再越级再上到，系咪有得升班呢、那个问题。因为可能有啲位系升唔到班嘅，因为佢哋私楼为咗，你去到最尾，如果私楼不断上，你拎住个居屋都可能升唔到班。 嗯， 除非你系另外储到好多钱。咁所以呢个位置咧，以往嘅置业阶梯咧就相对容易啲处理，因为我哋个距离嗰、那个，我哋可以咁讲，那个间距细啲。而家好似要跳，好似跳撑杆跳咁，要跳到好高先上到级，越到级。咁呢个都理论就咁，但系置业阶梯将来系点样行咧？系咪优化定系简化定系再复杂化？我真系要，真系呢个要倾啦。 系啦，咁啊，听众如果对于置业阶梯有意见咧、嗯，又或者系赞唔赞成系增加资助出售房屋个比例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何巨头先我哋讲过话、提出即系建议嘅林小老，我哋就同佢倾下啦。 好啊，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嘅，林小露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林小露你好。 咁嗱，我哋而家就倾紧啦，即系你就建议，即系嚟紧我哋个房屋政策系其中一个，即系建议就系增加呢个资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啦。咁其实林小露，即系背后其实你嗰个逻辑系点解即系要去即系增加呢个比例咧？ 嗱。第一個基礎先啦，譬如上年我都唔敢提嘅，因為第一咧，即、就、係、是、我哋做麵包啲麵粉未夠，土地未夠，但咧就經過努力咧，即係依家都確認咧，其實麵粉咧就夠嘅，我哋睇得到個麵粉供應係好。第二咧就係嗰條焗麵包機咧，即、就、係、是、所謂拆牆鬆綁，我哋要加快焗咧，依樣嘢咧又係 OK 咯，又可以咯咁樣。咁可以嘅時候咧，加上有依、這個20,000嘅過渡性房屋同埋30,000嘅簡約公屋嘅話咧，其實個基層嗰、那個起碼短中期嗰個需要咧，已經係睇得到啦，咁樣可以滿足得到啦。咁我自己覺得咧，要真係要諗，喂，我哋成個以前10年前講個長遠房屋策略都係希望幫人置業咁樣。咁但係係咪我哋有麵粉又可以焗得麵包塊嘅時候，就不斷去起？多啲出租公屋咧，呢個唔係我哋目標嚟嘅，我哋唔想俾到年輕嘅一代或者依家希望可以安居樂業嘅一代，喂，嗱香港好好㗎， 你可以住一世呢個出租公屋嘅，嗱呢個唔係一個目標嚟嘅。咁所以如果呢個唔係目標嘅話，咁我哋要諗咯。喂，究竟點樣可以盡快幫佢哋真係自資咧？咁樣甚至自資嘅時候，係咪可以個標準好一點？好一點嘅意思係咩？佢唔使哇，永世都喺度朝住一條望唔到頂嘅樓梯喺度爬咁樣，係嘛？雖然好似要進步緊咁，但係不斷係咁去爬升嘅時候，喺過程裏面都好疲累下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呢個時候咧，係應該提出嚟咧。政府喺即係尤其是我哋已經解決咗一啲嘅基層，起碼數字上面嗰個問題啦，咁樣咁啊，應該要中期開始要諗，因為政府。撳得滯嚟咧，其實因為建設房屋咧，真係需要好長時間。咁啊，如果到依家都唔考慮咧，隨時咧又到下一屆政府咧，都未解決到個問題。 嗯， 嗱啊，林小璐啊，其實咧就絕對明白你個邏輯噶啦。係啊，我哋都要嚇令到大家多啲選擇啦。咁其實嗱，頭先講翻咧，如果嗱而家我哋政府講嘅就係三七比啊，即係應該唔係七成係公營房屋，三成係私人。七成裏面咧，其實包含出租啊嘛，同埋有啲嘅資助出售啊嘛。咁其實你頭先講啦，冇理由成世住公屋啊，或者好多年青人咧，而家我見到一啲年青人新家庭，其實即係排公屋嘅，好似比例唔係真係咁多，當然一定有嘅。咁我想問啦，而假如純粹一個立腳諗法啫，如果七成係資助嘅，其實係咪將個資助出售房屋多翻啲先？七成唔喐住，多翻啲出售先，咁？就是配合到一些年青家庭買不起私樓住，仲可以快啲上去咧，咁樣或者資助出售裏面有多元化啲嘅資助出售，係咪咁咧？你又呢個位嗱，我當然變翻六四，我覺得似乎又係翻翻以前嗰個比例，似乎都合理嘅。但係點樣具體定一個數一個指標啊？容唔容易講到啲數據或者指標出嚟，可以等大家去到嗰位即刻撳掣轉得啦咁咧？ 嗱，你嘅諗法個思路，我覺得同我真係不謀而合嘅。 哦， 如果我純粹講翻政府啲數字咁樣計啊嚇，咁啊佢即係講緊未來五年已經係可以，即係唔計依個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公屋128,000嘅依個公營房屋嘅數字咁。嗱，依128,000裏面咧，其實就暫時嗰、那個根據每年嗰個長策嗰個調整嘅數字計咧，就45,000咧就係依個資助自置房屋嚟嘅。另外嗰80,000+咧，83,000咧就係、是、出租公屋，但係又包埋綠字居嘅喎。咁嗱，依個就係政府俾我哋嘅數字。 嗯， 正如你所講，喂，45,000係咪可以調翻高啲咧？甚至綠字居的比例是不是可以調翻高啲咧？咁樣， 這個 一樣。第二咧，如果我哋跳一跳掣去租置單位，你睇到政府其實就住租置單位啊，依家我哋即係咁啊，我作為議員嘅責任，我哋盡一路係咁推動政府咧。喂，唔該你租置單位盡快清貨未啦，係嘛？即係唔好混雜得咁緊要啦。咁但係佢賣出嚟嗰個價錢咧，由140,000+到嘅1,230,000啊，平均500,000。 係 嗱，如果你平均500,000呢個價咧，咁我要諗諗喎，我究竟有咩誘因令到原本係住緊或者享受緊出租公屋嘅人去買咧？咁樣除非佢想，除咗佢想擁有之外，嗱嗰、那個佢有冇能力都係一個考慮嚟。咁如果我哋睇翻以500,000嚟計，以現時就算息口咁高，我話當即係攞喺市裏面攞到最平嘅4厘咁樣計。嗱，如果供20年嘅話咧，依家嚟講咧，一户咧佢可能要供2,900+近3,000咁。 嗯嗯嗯。 但如果你俾佢一個選擇，喂，供年期長啲，我最盡去到60年，咁點計啊？咁咪1,800嘅啫喎。 嗯。 1,800咧，如果你對比翻嗱，因為我上次講出租公屋個平均租金2,200+，佢隨時供樓平過買嘅，嗱咁個遊戲又唔同咯。咁其實就係我哋諗個政策長遠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借助即係我一路倡議就係用啲財金方法，尤其是針對首付嗰部分啦，針對依個按揭年期啦，針對按揭擔保呢三樣嘢。盡量鼓勵嗱，最緊要有擔保，因為你臨尾其實佢供唔到，你都係翻個公營房屋系統嘅啫，咁樣私樓係另外一件事。咁所以依手段加埋嘅時候咧，我哋自己覺得咧就係、是、有啲位咧 係唔需要將我哋依家形形種種嘅依啲所謂資助房屋嘅方式再多啲，真係眼花撩亂。講真，我自己跟咁多年，我眼花撩亂，係咪可以簡單啲？大家因應你真係負擔能力，你能夠每個月供到幾多嘅，你自己去選擇啦。但係政府就會俾支持你咁樣。咁其實就可以跳級啦。當你一跳級嘅時候咧，我真係絕對相信你個資助依、這個自置房屋嗰、那個部分咧，嗰、那個需求其實真係大得好緊要。 咁其實林小老，即係照你所講咧，即係而家你建議重新去檢視即係長遠嗰個房屋政策啦。咁其實喺個置業階梯，其實係咪對於即係我哋未來嘅即係香港主人翁啦，即係包括即係青年人啦，其實佢哋個置業階梯係咪應該同即係以往嘅即係有一個分別咧？要有 同以往有分別咧，就係講翻我啊，或者何巨業，我哋呢個年輕嘅時代，係嘛？起碼我哋嗰陣時候，我有個希望，如果希望係達得到嘅，我辛苦努力做嘢，我可能十年之後我達得到。依家你話俾年輕人聽，或者未來世代聽，喂，你有希望嘅，但係佢喺睇落去個希望達唔到，佢就即時失望。跟住我哋就話佢躺平，咁呢個我覺得唔公平。咁所以，我覺得要創造翻個希望出嚟，就係、是、以往咧就係將嗰個階梯壓縮翻。咁但係大家亦都要現實，即係我自己睇，你話要將個樓市喂冧六成嘅價錢，等佢哋買得到，咁啊大件事咯。好多有資產嘅人咧，我哋成個金融系統搞唔掂啊。咁所以喺呢個政治現實底下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將嗰樣嘢嚇即係。夾硬攀低佢嘅時候，咁我要點樣去輔助即係未買樓嘅人咧，令佢覺得，我其實有選擇嘅，我有機會買得到嘅。咁依點就係我希望做到嘅效果。 咁呢個咪就係盡量擴大資助出售房屋嗰個部分，咁就變咗佢由置業，但係擁有自己嘅物業，你都有少少升值，但係問題咧可能都限制再轉售。咁令到佢不至於過分升值，係咪咁？咁係咪令到佢都會安居樂業少少咧？ 依個係第一步嚟嘅，因為嗱，即係因為你話我完全唔俾轉售咧，佢又臨尾我哋希望嘅年輕人會唔係話純粹一定要住大啲或者點樣，因為我哋成日講話即係佢哋要組織家庭，又希望大家生兒育女咁樣，唔係淨係依步。另外一方面，我哋又鼓勵年輕人走出香港啊嘛，係嘛？大灣區啊，有一定流動性。 係。 咁如果你完全唔俾轉售，都不可能。但係 有限定嘅，譬如某一個組群咧，容許佢某一個組別裏邊繼喺裏邊再轉售咁樣咧。 係啦，嗱，即係其實我哋依家嘅轉售限制咧，我覺得大體嚟講都係合理嘅，係嘛？你無論五年又好，十年又好，然後跟住需要補價，咁依啲基本嘅原則，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嘅，冇問題嘅嚇。但係重點嚟講就係、是，臨尾如果係買到資助出售房屋嘅朋友，佢係咪有機會轉到去私樓？同樣嚟講，個私樓嗰個供應都要長期。是要足夠先得。如果不是的時候呢，你一路又收窄個私樓個土地供應的話呢，咁都係一世，算啦，我永遠住喺呢、這個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啦，咁樣。 即係我跳唔到級嘅啦，冇辦法啦。撐竿跳我都搞唔掂，我跳唔到六米啊。 係啊，咁但係我哋呢個考慮，即係話嗰個時間可能會比較長啲。咁正正係點解我話，喂，如果係咁嘅情況，係咪可以我以啲即係我哋細單位多啦，我當佢三百尺一般嘅單位平均計咁，咪俾多20%，唔使改例，唔使成嘅。但俾多20%嘅空間係咩意思呢？我哋其實地積比率上升20%呢，又唔使改例嘅情況底下呢，咁60尺啊，多一間房㗎喇喎，咁多一間房就夠可以計劃我結婚生細路仔咁。咁呢個就令到大家嗰個家庭計劃可以長遠少少。咁但係點樣令到佢哋可以負擔得到額外嘅20%嗰個即係買樓嘅費用呢？咁要由返去頭先講嗰啲政府嘅政策嘅輔助啦。 咁林小豪，因為我哋呢即係就快到新聞，可唔可以呢即係新聞返嚟之後再同你傾一傾？因為呢我哋又想同你再傾下嗰個你又提出一個儲錢換地花嗰個概念呢，即係會有機會即係幫到一啲青年或者一啲中下層嘅基層嘅市民去置業啦，想睇下呢一個概念係點樣？咁可唔可以喺我哋新聞前咧，可以先同你講一講？其實呢個概念係啲即係點樣係咩嚟嘅咧？咁樣 好啊，好啊。 系啦，可唔可以先同你讲一讲先？ 冇问题。系啦，好。就其实我哋有好多人啦，亦都未必一定好年轻嘅人。喺过往嘅十零年咧，出现呢个情况咧，就系话，喂，我就算储钱都好啦，我储几多咧，我一世都买唔到楼噶啦。 嗯。 咁一系咧就即系喺经济环境好嘅时候，或者系即系父执辈仲有经济能力嘅时候咧，我嘅形容咧就系呢个社会资源咧就经历一个跨世代嘅转移啊，即系阿爷阿嫲啊爸爸妈妈咁样，咁就转移咗俾下一代帮佢哋去置业。 嗯。 咁有啲其实系根本未需要去置业嘅，但佢惊楼市变啊嘛，砰砰声升翻上去。咁我儲到錢我都追唔到噶咯咁樣。嗱，依個心態咧，係咪唔好話扭轉先？係咪可以我哋有啲政策去令到幫到一啲真係長遠喺香港落腳，我唔走噶啦，我喺依度我就睇好個前景啊！我起碼都即係一路喺度發展一段時間先咁。咁但係我點樣有機會入到市咧？咁如果你話我真係儲錢都搞唔掂喎咁。咁我就可以咧，係做一個可以儲蓄計劃。嗱，依個儲蓄計劃唔係一個好似退休保障咁形式，即係唔係 M P F 嚟嘅。因為 M P F 有個特性就係、是，第一你係強制嘅，第二咧就係政府幫你投資。 嗱， 依個係一個另外獨立嘅儲蓄計劃，最重要是可進可退。嗱，我用一個例子嘅啫，因為我哋大概知道政府做每一尺樓面尺嘅地出嚟，其實都係即係兩千零蚊到嘅啫。好啦，咁我當係每一樓面尺係3000蚊咁去定個價，你咪儲咯。你中意買一尺嘅又得，買五尺嘅又得，每個月供款可以唔同嘅，因為你自己彈性噶嘛，嚇你按嚟買，咁一路儲。咁你儲到咩叫夠數咧？咁樣咁你將來結婚你可以同個結婚對象合併嚇啲儲值兑換嘅數值。去換又得，或者你同屋企人去合併又得，有依個第二個彈性。如果你話我突然間我儲咗八年，喂唔好意思我要去上海發展啊，咁我就連本帶利嚇定一個息口嘅。咁我可以攞翻走佢，我唔买楼啦咁样。 好，林小璐，咁我哋因为就嚟到新闻咧，咁所以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再同你倾过，咁我哋转头再同你倾。咁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对于系咪增加资助出房屋嘅比例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同我倾下嘅。咁我哋就先听咧系一节咧系新闻报道咧，翻嚟就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颖报道一节新闻。中环下午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治理。警方下午4:00接报，指三名南亚裔男子冲入威灵顿间一间食肆，斩伤一名年约50多岁的男子，他手同背部受伤，送往玛丽医院治理。涉案三名男子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今日是重阳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他近日代表特区政府到浩源悼念因公殉职的同僚，并向逝者献上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长埋浩源的76位殉职同事来自政府不同部门和职级，他们克尽己任为市民服务，執行职务时的无私奉献和付出永远是值得学习的楷模。他说亦都有到景仰园向菲律宾马尼拉人质事件的死难者献花致意。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白宫指中国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胁迫性和不可持续融资。发言人毛宁说，美方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咁啊！我哋節目繼續討論緊咧施政報告啊，嚟緊係咪可以去即係增加呢一個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咁啊，包括係去檢視下嗰個置業階梯啊各樣。咁啊，喺新聞之前咧，我哋就同立法會議員林小露就傾緊咧，即係佢喺對施政報告嘅房屋政策建議上高咧，佢有一個新嘅建議咧，就係點樣儲錢換地花？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收音機旁邊聽眾對於儲錢換地花同埋係咪增加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咁啊，你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咁我哋再同阿林小露傾翻咁啊。旁边有立法会议员林小露，林小露你好。 系，两位主持人好。 咁啊，头先我哋就系倾紧咧，储钱换地花，即系提嗰个建议都几新啊。咁头先讲到话个供款额，例如每个月系供3000蚊，咁其实即系嗰个定呢、這个定额，其实系点样去计出嚟嘅？又系 我谂佢阿林小露讲系每尺定价 3000蚊， 咁跟住未讲点样供法，我想听埋点供法先。 系啦，嗱，其實咧，即係嗱，政府就要根據嚇，即係個造地嗰個價格，咁你話唔好話要政府蝕錢啦，咁樣啊，我留翻地價係幾多錢？咁即係我話我搶噏3000蚊嘅原因就係因為個造地嗰個價格其實都差唔多啦，咁樣好啦。咁但係供款就睇自己能力啦。我其實買嘢啫嘛，我中意買一個單元，買十個單元，咁你想做？我有錢嘅，我想早啲儲夠佢，咁我咪早啲儲夠佢咯。即係頭先講嘅就係、是，喂，我買嘅時候我可以同即係未來結婚對象或者係同家人合拼一齊去買。 係 到時梗會有一個可能差額喺度嘅，咪照補價咯，係咪？呢啲都係我哋做慣嘅嘢。但其中有一點，即係點解我話換地花咧？咩意思？佢唔係換樓花喎，因為呢個係比較遠期嘅嘢。而家我哋講緊嗰啲北都啊，或者係即係中部水域填海咧。我都感覺到對好多朋友嚟講太過遙遠啦，佢硬係覺得唔關佢哋事。咁呢啲其實你可以鎖定咗佢，有塊地我係真係將來係俾呢個咁嘅用途嘅，你又睇得到你自己啊喺嗰啲位置咧，將來可以成家立業嘅。嗱喺咁嘅時候咧，就大家會強化咗個信心嚇，亦都有一個牽連喺度。咁所以嗰個兑換嘅機制。點樣定數額？點樣定呢、這個每個單元嗰、那個價錢咁？嗱，依啲就細節啦。咁但係有個原則喺度，政府唔係我哋賺大錢嘅，係俾到大家一個長遠嘅上樓可以鎖定到個機會嚇。咁、當然啦，你唔會話喂我換咗一尺之後咧，買咗3000蚊買一尺之後咧，我將來就可以換個700尺。 明白。 依啲係可以傾嘅，係咪可以？喂，我起碼我要儲到200尺到咁嘅數額，我先俾你兑換咧，或者係有個每一次推出嚟嘅時候一樣抽籤噶嘛，咁啊有個優先數字，你儲得嗰個數額越多，年期越長嘅時候，你就有優先去抽啦，去揀樓啦。嗱，咁依啲機制其實咧，我相信咧，房委會其實有曬經驗喺度，我又唔好擔心做唔到。 我想啦，林小老，嗱、這、呢个咧，头先大概理解啦，即系咧，我简单系讲，好似一个土地投资基金，我买基金咁样啫，好类似啦，但系唔一样啦，咁啊储钱啦，咁其实嗱，有一样嘢，我想问，系咪有一个资格限制？你系针对紧呢啲系都资助性房屋出售嘅，系咪有资格？一定系先至俾，所以佢就今日参与买呢个投资单元都好啦，其实佢系需要有一定嘅资格，咁会唔会限制佢第时佢嘅资格咧？即係佢第時可能改變咗，不如入息限制啊，諸如此類啊，咁唔同咗，會唔會佢就冇咗呢個兑換嘅資格咧？ 嗱，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睇翻依家買即係所謂購入居屋個資格嚟講咧，如果我純粹睇家庭入息限額咧，講真80%+嘅即係家庭其實都覆蓋得到嘅，其實好鬆嘅，根本我哋係唔夠樓啫嘛。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我剛才講啦，就係、是、從個買方嚟，即係市民嚟講，佢可進可退嘅、但理論上咧，佢一進入咗個市場咧，我哋一想我哋啲市民咧，其實係即係一路嗰個經濟環境一路好噶嘛。 佢只要盡早進入咗嗰個市場，其實我應該要俾嗰、那個即係維護佢嘅權益嚇、啊，即係唔會話喂我哋將來突然間十年之後你變咗依、這個、啊仲有錢過標機聲，我就唔俾你買啦。講真，如果佢嗰陣時都願意買咧，我就會攞嚟做全世界宣傳噶啦，即係香港呢個制度係、有幾咁優越。咁但係我覺得嗰啲就算有到嘅例子，一定即係好少嘅。 明白嗱，咁、當然啦，到時佢要換翻個樓宇啊嘛，最重要係個單位噶嘛。咁當時候要再計算好多建築費嘅問題啦。 是啦，系啦，因为嗰个就即系等于我哋买任何楼一样啫嘛，你都系要靠按揭嗰部分，你储嘅其实就系一个可以俾你锁定兑换一个首期啦、可以咁讲。 即系佢买咗个权益，佢到时行唔行使啦，佢可能再决定啦。即系我哋嗰啲换地权益书咁样嘅概念啦。 系啦，咁所以头先你用基金呢、這个讲、法咧，个形容系准确嘅。不过有时点解我唔用基金呢个字咧？ 惊太投机啊！ 就是、可升可跌呢样嘢咧，就会吓伤好多人 好啦，明白。 阿林小龙，因为你嗰个建议咧，即、就、系、是、对于施政报告房屋政策建议，仲有一个系。增加資助出售房屋的面積 20%， 即增加兩成的面積。咁其實呢一個又係咩嘅邏輯，同埋係點？即係呢一個又對於個即係房屋嘅發展啊，或者即係置業階梯有咩嘅吸引力咧？ 嗱，依個其實就翻係我哋依家真係香港嚟講咧，一般咧啲樓宇個平均面積太過細。咁啊，我哋成個政策希望人哋安居樂業啦，咁但係個置業階梯咧，除咗係咪能夠負擔之外咧，屋宇本身大細咧，亦都會令到我哋係可能即係不斷要換樓啊！我結婚我又要買間大啲嘅，跟住我如果真係想生兒育女，我要買間大啲這個呢，我如果睇返即係過往十年八載出現嗰啲所謂農床盤呢，其實幾悲哀嘅。點樣去改變嗰樣嘢呢？咁其中一個就除咗負擔力之外呢，我哋都要考慮到其實起出呢個資助自治單位嘅時候，係咪可以將嗰、那個樓宇面積再加大佢。咁我講點解係20%咧？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要加大個地積比率嘅情況，加大20%咧，就有好多例都會有咁嘅彈性嘅喺度嘅。咁我唔想改例先啊。咁但係唔改例嘅情況底下，我會唔會加大咗個地積比率嘅話咧，就會令到啲交通基建咧？個壓力又大咗啊咁樣，咁但我哋諗一諗，如果我用一個萬二尺嘅地盤嚟做例子，如果佢地積比率係五倍嘅，可以300尺一個單位，我就起到200個單位啦咁計。如果地積比率我升到個6倍，都係得200個單位，但每個單位咧係360尺嘅咯。咁其實對嗰個基建交通壓力係冇即係影響嘅。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嗰六十尺個重點喺邊度咧？就話我俾到買樓嘅人，你可以諗多步喎。你多咗一間房，你間房我嚟做咩咧？結婚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住得舒服啲咧？咁樣啊，將來有細路仔，將書房可以 咁靈活啲啦。 呢個係啦，靈活啲嗱，咁你就。少咗個階梯噶咯喎， 冇錯啦。咁即係其實咧，就係我哋而家增加密度咧，就係唔好追嗰個數目先，係反而咧就增加提升一個質素先。咁咧就令到大家個居住質素提升啦，係咪咁樣諗？原則就係咁樣講法啦。OK， 好啦，嗱，有一樣嘢啊，最尾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好想問翻你個問題啦，就係、是、呢個啦。嗱，頭先我講過，我哋提過啦，我哋將嗰個公私營房屋供應嗰個比例可能要調啦，64啦，應該而家73，第時轉到64。我想問啦，幾時係一個恰當時機？嗱，我想有一個好客觀嘅數據，會唔會係講我哋追近到？我去五年里面的目标，我哋提供到128,000嗰个单位，就到达标呢一刻咧，就应该要即刻转啦。可唔可以咁样定一个咁嘅指标出嚟？因为大家都系谈紧个空谈嘅喎。 其实我嘅理解咧，喺前一届政府就系原本就64嘅，咁、上一届政府就改咗做73。 系啊， 咁因为睇到我哋即系尤其是基层嘅市民好辛苦啊，劏房啊呢啲问题，理论上啱咁。咁所以正正就係頭先你講一個最重要嘅指標 嗱，譬如今天我哋有嗰、那個土地供應數字，未來五年128,000咁呢個數字。第二就係、是、因為呢個未來五年嘛，咁如果我哋未來呢五年之間啊，其實無論過渡性房屋，其實嗰21,000個單位咧，明年起曬㗎啦，過渡性房屋。 嗯。 另外30,000個呢個簡約公屋單位咧，我估計咧四年之內一定會起曬㗎啦。 嗯。 咁其實呢五年之內咧，你會大概有178,000嘅。即係真係喺個供應，包括埋資助房、自資居所嗰度有個走站位。咁個重點就係、是，咦？128,000會唔會甩碌先？ 唔甩碌就轉得啦。 睇住啦，係啦。如果你唔甩碌嘅話咧，其實你真係有個實質數字喺度啦嘛。 係， 係嘛？咁嗰陣時就我覺得係可以轉。咁但 係 我禁制檢討咧，你唔好等到嗰陣時禁制、 啊。今日要傾啦，今日傾定，傾幾年嘅要。 傾好佢啦。 好。 係啦。 好。 好咁啊，多謝曬林小羅。咁我哋今次傾到呢一度，有機會再傾過。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 新時代更新咗我哋嘅生活日常，昔日嘅人情味係咪已經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嘅传说。今晚7:35，港台电视31。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代表同大家探讨运动猝死的潜在风险。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咁啊，學個業咁啊。頭先阿林小豪提到，即係個建議施政報告嚟緊個房屋政策，希望可以增加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嘅面積啦。 嗯， 即係希望可以增加20%啦。咁其實喺嗰個房屋政策之中咧，咁有啲議員咧，或者即係都有消息講緊話，政府係會研究咧，係咪為劏房做一個定義，例如話劣質劏房，咁佢個面積太細啦，咁可能對個即係居住嘅即係質素即係都有問題啦。咁呢個方面即係有啲議員都覺得啊，咦都可以考慮。係 啊， 你又點睇咧？ 唔係，我覺得劏房我哋談咗好多年，我都好關注，其實係要處理或者係淘汰。咁當然咧有時間表，咁所以你定啊面積作為一個界定係劣質或者非常劣質咧，咁都係一個方向。但係唔係淨係面積咧？啊呢、這個我都有個睇法嘅。不過我睇下其他我哋即係我哋社會人士係點樣對呢件事點樣去理解咧？咩叫劣質劏房咧？ 係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定義劣質劏房有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8723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同咧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有葵涌劏房街坊會成員。吴坤廉嘅，吴坤廉你好， 系吴坤廉你好， 系你好， 系啊，咁啊，其实我哋先讲一讲啊，头先我哋啱啱倾紧即系资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咧，即系有一个即系希望有一个增加啦。咁其实呢方面你有冇睇法咧？ 係，我估其實我哋團體咧一直都好關心一啲住屋嘅一啲議題啦，尤其是一啲基層住屋面對一啲狀況。咁我估咧一個我估公營房屋佢哋輪候團隊咧，其實依家好似根據政府嘅數字咧，好似係稍微緩和咗，但係其實街坊仍然係輪候嘅一個好長嘅時間。所以我估係一個出租嘅一啲單位嘅公屋依類嘅公屋嘅單位咧，係需要係維持一個繼續增加嘅一個增加一個建屋量啦，或者出租單位依個水平，咁所以呢個位置我估一定要係嚟緊施政報告，我哋希望佢會可以cover到呢個位置，因為咧其實我哋見到佢新政府依一屆政府上任之後咧，其實都好大力推依一樣嘢，甚至有譬如解決公屋啊、過渡性房屋等等一啲唔同嘅一啲住屋嘅階梯啦。咁但係究竟喺依個增加嘅一個趨勢係咪可以延續到落去咧？呢個都係我哋關心嘅。 咁同一時間咧，出租嘅房屋，你哋覺得個數量要持續？咁但係資助出售咧，覺得因為始終有好有唔少咧，喺年青人佢哋都即係專業人士一半專業人士都好咧，其實又買唔起貴樓住，咁但係又入唔到去做排後排呢個公屋嘅喎。咁資助出售房屋係唔係你都覺得同步都要處理，要擴展一個數量咧？咁但係又點樣揾塊地嚟咧？ 明白，我估覓地去起樓，無論係資助出售定係出租咧，都係重要嘅呢個位。係咁我哋覺得咧，出售嗰部分咧，咁固然呢個有一個重要性啦，我哋絕對唔會反對嘅。但係點樣喺呢個出售資助出售嘅單位可以增加之餘咧，係唔影響緊出租公屋單位出租嘅單位咧嘅一個供應咧？呢、這個係我哋關注咯。以往曾經係講緊綠置居啊，或者係一啲公屋單位出售之後咧，其實我哋擔心個流轉嘅，又係甚至有部分係本身係出租嘅單位咧，係轉咗嚟做綠置居之後咧，嗰、那個係用咗本身係出租單位嘅一啲capacity， 一啲單位咧係愛嚟做綠置居用途啊嘛。咁變相其實係減低咗呢個本身係預留愛嚟出租單位嘅一啲一啲流轉性同埋可能性。咁呢個係我哋關注位。 嗯，有冇个初步嘅比例喺你心目中一个比较喺嚟紧个未来一段时间？而家未来五年政府都定实咗噶啦，有一定嘅比例啦。咁喺一个譬如五年以后嘅，你觉得系一个咩嘅比例？我哋有一个目标，因为好多规划嘅工作要做噶，系出售同埋出租嘅一个比例，资助房屋嘅呢个范畴嚟讲。 係，以往房住出我哋個比例係73嘅，係啦，咁政府都有講係73啦。 73你呢個私人同埋公營房屋嘅比例啫。 兩樣都係，出私人同公營啦，同埋出租同出售，我哋都 73係， 都係73。咁7係出租嘅，咁但係以往有個狀況就係、是政府都係覺得呢個數字可行，但係就將譬如綠置居佢納入埋一啲可能係7嘅比例，佢都覺得係因為佢係其實雖然係出售咗，但係咧嘅公營單位，但係佢仍然係可以騰空到一啲舊嘅單位公屋單位出嚟咧，係擺埋落呢條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依個要 firm 少少，就係73，就係嗰個出租同埋出售嗰個比例係要劃條界線係清晰啲咯。咁呢個就係以往我估唔止我哋有好多房屋團體都有咁嘅比例去建議嘅。 咁啊，吳坤年啊，咁啊，講翻即係劏房啦。咁因為有一啲傳媒都報道咧，即係據悉政府係會研喺嚟緊施政報告就會提出就係研究劣質劏房嘅定義嘅。咁其實即係就你嘅經驗同埋即係嗰個即係接觸啲街坊啦，其實而家有劣質劏房，你哋又點定義嘅咧？ 係劣質劏房，我估咧其實依個討論咧都唔係一個新鮮嘅討論，但係依家可以重新提翻咧，好好嘅，我覺得，因為由張炳良時期咧，其實已經講緊話要取締劏房，但係點樣取締？取締邊一啲咧？一直都係我哋好多團體喺討論嘅。咁過往我估我都可以用翻就係我哋贊成係要取締劏房，但係取締前提首先係要唔好影響到現時基層街坊佢哋住屋嘅一啲選擇，以至到係如果受影響街坊係有個安置嘅安排嘅，要有依兩點嘅前提之下咧，先好取締劣質劏房。如果唔係咧，最尾咧，其實只係趕走曬啲劏房街坊咧，出去個即係出嚟，跟住就有少少本末倒置，可能害咗你添，係啦。咁至於邊啲要取替，頭先主持有講到邊啲要取替啊，取替咩為之劣質啊？咁其實我覺得可以參考兩樣嘢嘅。以往其實一啲唔同團體都有引用過，譬如第一譬如之前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有啲團體啦，咁可能佢哋都會透過民間定立一個十大住屋標準，去由居民咧劏房居民自己定義翻，其實邊啲單位最嘅環境，邊啲環境嘅因素最影響緊佢哋住屋嘅選擇上最擔心嘅，咁嗰啲最關心嘅位其實就係值得取締啦。嗰十大民間十大住屋標準當中最突出嘅就係可能嗰啲單位可能人均居住面積啊，可能有冇廁所獨立廁所廚房啊，以至到有冇窗啊等等。咁我估依個就係喺劏房街坊嘅角度，佢哋覺得依啲係要優先。如果冇依啲條件嘅話咧，應該要優先被取締嘅，係啦。咁咧個咁另一個角度可以參考之前全港劏房居民大聯盟有團體都有曾經都出過一啲建議咧，都係講緊可能點樣透過國際講緊聯合國講緊嘅適足住屋權咧有七個指標咁。咁套落翻喺香港呢個 context 底下，其實就定咗大概廿幾個標準嘅。譬如舉個例，會唔會係由最關鍵嘅就係一啲結構安全問題先啦，咁嗰啲涉及到安全問題，梗係要優先被取替啦，或者係可能大廈嘅渠管啊、失修等等問題啦，以到個劏房單位究竟有冇即時嘅危險性，咁呢啲我相信咧一定，如果你講劣質呢個方式話咧，呢啲係一定優先嘅，咁以至到係空氣流通啊等等，就同頭先講街坊關注嘅十大住屋標準嗰佢哋嘅定義咧就有啲相近啦。 嗱咁樣如果係咁，頭先我都有印象嘅十大住屋標準啦，咁或者頭先你提過幾個。重點其實坦白講，如果而家嗰十一萬單位咧，即係劏房單位，其實有唔少嘅。其實真係我直覺覺得好幾十個百分比都可能係跌咗入去呢個嘅範圍。咁咪即係嗱，首先係咪就要即刻係擺優先去取替啦？咁或者 即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純粹面積角度嚟講，你覺得咩面積係一個恰當？因為其他啲嘢好多好多客觀好多主觀評價噶嘛，面積係最客觀噶啦。用咩面積係咪可以直接啲可以已經揾到西樓批出嚟咧？最直接噶啦。 係明白，我先答你第一個問題先啦。咁、 啊、 其實咧，的確係有分層次嘅，即係講真，上一萬個單位咧都好參差嘅。依家我哋見到一啲豪裝劏房都有，係啦、 啊， 有啲工廈劏房，有啲甚至好靚嘅，有啲好劣質仍然維持好差嘅一啲環境下，咁就用一個頭先講緊嗰啲唔條條件去分階梯得唔得咧？甚至有團體之前提過係用評分嘅。即可能有個 tick tick 表咁樣 tick 夠幾多項咧，佢就係嗰啲條件 tick 夠幾多項咧，佢就優先被取締啦。咁呢個可以一個考慮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講緊個人均面積。咁咧其實我哋就最理想嘅就係參考公屋，公屋其實本身就人均居住面積係七平方米啊、 嗯、 即係七十零平方尺。咁呢個我估係政府如果公屋都有個咁嘅指標咧，呢、這個就係政府對於一個基層住屋嘅一個基本要求啦。咁過往其實唔同調查都有指出過咧，其實劏房單位大概四廿幾至五廿幾人均平方人均嘅居住面積嘅啫，咁其實咧甚至係低過監倉，係啦。咁我估依個係已經係最低嘅門檻，係見到依家嘅狀況啦。咁會唔會起碼係可以係啊？即係即使唔好去到公屋或七平方米，覺得有難度嘅，可能劏房喂低稍低少少，但係唔好起碼唔好低過監倉啦，係嘛？監倉都有六十 嘅。唔係呢個面積係值得要小心。但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睇唔到佢有幾多人住啊？即係如果你係要再平均人均居住面積先去定咧，咁佢今日揾個人嚟講，我就係一個人住，但其實佢租俾一個三個人住，但係喺成個過程裏面好難規管噶嘛。咁有冇啲更加直接客觀嘅，就係喺整體面積最少唔可以少得過幾多？如果唔係，即刻要取締佢。 呢、這個咧，坦白講，我哋嘅好多團體過好多年咧，都討論過呢個位咧係有困難嘅，知道執行上有困難，係啦，甚至可能調翻轉有反效果，即係如果租業主如果定咗人均個人頭嘅話咧，業主唔出租俾你添咁樣之類，係啦，咁所以有團體有啲街坊咧，即係我引用翻啲街坊嘅討論啦，佢哋就用200尺嘅，係啦，咁但係依個係較早前嘅討論，咁點解佢定200尺咧？佢哋就講緊話，因為依家可能一啲普遍嘅劏房咧，都係百幾即係可能大少少都係百幾尺，咁、用二百尺一個粗好粗略嘅一個劃線咧，會唔會係一個可以參考咧？咁但係呢個當然啦，未必係最理想嘅狀況，但係可以講翻有啲團體都街坊團體都會咁去引用咯，係啦。 明白。 咁啊，即係吳君廉，可唔可以快少少？我哋講一講，因為就嚟到新聞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改善咗呢一個劣質劏房啦，咁其實對於即係有兒童嘅家庭，其實有咩好處咧？ 其實依個絕對係一個問題咧，其實唔少劏房單街坊咧都有即係小朋友居住嘅，咁依個數字我唔特別引用啊，再咁咧就其實好多小朋友咧，其實佢住喺劏房咧，好影響佢哋成長，包括健康身體健康同埋心理健康嘅。譬如我估大家都唔陌生啦，喺上架床度做功課啊，黃塊板啊，跟住影響脊椎啊、視力啊、唔夠光啊、冇窗嘅單位唔夠光啊、采光問題啊等等。咁我估如果可以改善到依個狀況咧，即係可能係有個取締劏房，而確保到最重要係確保到依啲受影響嘅街坊咧，係可以有個合適適切嘅居所去居住翻，上樓又好或者其他安排又好。咁我估對於小朋友成長都係好事。 好，咁啊，多谢晒吴君廉，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吴君廉咧系葵涌劏房街坊会成员嘅。咁啊，我哋先听一节新闻，咁我哋翻嚟再倾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何巨業，我哋喺新聞前咧，我哋又傾緊即係立法會議員就施政報告嘅房屋政策，即係建議係咪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啦？咁亦都就同劏房即係嘅關注團體有傾過啦，即係對於即係如果施政報告係咪會研究係去定義即係劣質劏房咧？咁啊，聽呢個話題啦。係聽眾如果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先聽下聽眾嘅電話。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陈生你好， 系你好， 系有乜意见咧？ 我首先有几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咧就成日话咩负担能力，我呢个负担能力呢四个字咧就搞到我咧就都唔系好明啊，边个整出嚟嘅负担能力？究竟是香港特区政府我班嗰班攞紧高官嗰班高薪厚职嗰啲人， 呢四個字，佢用咩標準咧？佢嘅負擔能力究竟向我哋香港政府嗰啲人、嗰啲官員，佢究竟？ 陳生咁啊，即係你係咪即係就負擔能力？你對於嗰個置業能力係？ 我首先我想講咧，即使嗱，我哋香港政府免地價賣樓俾誒嗰啲資助房屋俾市民，俾上車嗰啲市民。 嗯， 我當你依家嗱，何巨業你自己都就出邊啲私人樓都講啦，5000元年建築成本 係。 OK， 最基本的5000元年利息、我當你400呎一家三口，一家三口400呎，嗱呢、這個先是勉強。我計過嚟咧就9000，分30年每個月供9000元，咁咧就收入證明咧就九五折啦，即係95%，即係你收入咧就大約20000元。OK， 冇問題啊，呢、這個唔超。但係你政府可唔可以免地價，即係冇地價做地出嚟俾賣樓俾人哋？你絕對唔好，你大佬你即係調翻轉，我諗你攞翻個成本價啫，就建築成本。但你開發個土地咧，其實呢個係唔實際嘅。我成日都講嘅，嗱香港係一個商業社會、自由社會。我哋香港依家現時我哋個商業樓面咧有1400万呎 ，OK 喺市場嘅空置咗喺度嘅，嚟緊一年又多1000万呎，有2400几万呎。你又要吸引外資商業嚟，但又要阻止出嗰啲機構，譬如喺外資嚟。但你外資嚟得嘅話咧、就一定係買員工宿舍或者租樓俾 好咁啊！收到啊，陳生咁啊，陳生多謝你嘅意見啊！我哋聽下一位聽眾嚴女士，嚴女士你好。 早晨啊，主持，我想講下咧住屋個問題啊。 係。 而家咧有班人咧都好慘啊，即係譬如揾1万几2万元，即係單身人士，根本上佢就冇資格申請公屋，買樓又買唔起，已經40-50歲人啦，即係變咗都冇喺香港土生土長嗰啲居民。都冇能力有間居所，你話幾慘呢？我覺得香港政府咧應該顧下嗰啲土生土長嗰啲居民，即係放寬嗰班人啦。喂，喺香港出世幾十年，個月年都要納税，即係做工要納税啊，入息税啊。變咗嚟講，佢即係間屋度都冇，即係冇，即係想話揾個竇口都冇。老實講啊，即係或者佢。佢係香港居民嚟㗎嘛，係咪啊？ 咁啊，嚴女士，你嘅意思係咪即係盡量多啲嘅資助出售房屋，幫到呢啲本土生土長嘅居民多啲，容易啲置業咧，係咪啊？ 唔係出售啊， 就係上樓。 佢可以俾佢申請公屋。 哦，申請公屋即係 40-50歲人啦，你俾個額佢，即係唔好即係俾個寬去額俾佢，等佢申請公屋。 即係你意思係用年紀嘅，即係有啲年紀嘅考慮。 申請公屋冇資格。你话几惨咧，系咪啊？希望香港政府谂啊！喂，你新加坡啊，嗰啲本土市民啊，政府都有间屋俾佢啦。你香港唔系、啊。 好咁啊，明白，收到晒阿严女士，咁啊，多谢晒严女士嘅电话，咁啊，即系房屋政策嘅，即系市民一定有好多意见嘅。 嗱，其实就系你系香港居民啦，永久居民啦，其实你一定系识审查啦。咁其实就有资格噶啦，不过问题就可能入息太高，咁或者其实可能系排队排得耐，即系而家我哋常见就排队排得耐，供应唔够咁解嘅啫。 咁另外我哋即係今日我哋有傾過啦，即係究竟係咪可以即係考慮去增加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呢？咁頭先即係林叔都講到啊，其實都有啲條件嘅。咁頭先你都有問過啦，啊其實啊睇下個即係面粉啊，即係機器啊各樣啊，究竟係咪個條件適合呢？可以去即係做呢樣嘢呢？ 係啊，咁我哋即係整體考慮嘅，不過最緊要就係我哋有地，係啊，咁我哋要做得即係我哋嘅決策要貼地啲。快啲嘅，因為咧就成件事就係個環境唔同咗，你先至做個決定咧，又到時又有另一個經濟或周期，可能就達唔到我哋嘅目標。 咁同埋都係睇下資助出售房屋嘅即係面積係咪可以增加咧，嚟到去吸引即係年輕人同埋啲中下基層嘅人去置業咧，咁樣 改善生活環境都係一個重要考慮嘅。 冇錯啦，咁我哋咧先聽咧一節新聞咧，我哋翻嚟咧再傾其他話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喺公众地方啊、郊野公园啊、即系海上，你系乱抛垃圾啊或者吐痰咧，咁嗰个定额罚款嘅金额就由即系1500蚊咧就提高到去3000蚊。咁另外针对即系店铺阻街、非法弃置建筑或者大量其他废物嘅罪行咧，个定额罚款嘅金额就由1500蚊咧就提高到去6000蚊。咁如果你系即系啊，你系非法弃置啲大量嘅即系废物咧，咁你就有机会就俾人罚6000蚊。 哇， 咁 系店铺四倍， 系啊，咁如果店铺阻街咧，又会罚6000蚊。 系 系啦， 咁啊大型垃圾，譬如有啲人以往啦，即系冇乜地方抌嘢，抌咗个 sofa 出街，嗰啲都系大型垃圾噶咯，应该好大机会系咪啊？ 系啦，咁但系我谂我哋今日个即系焦点咧，会先即系关注一下即系店铺阻街， 好啊， 因为即系店铺阻街其实都对于即系好多即系行人啊，或者对于即系做生意本身佢哋即系有佢嘅原因啦。咁但系因为你即系将啲货或者将你其他即系。即係商品你擺出去鋪頭外邊咧，其實就我哋明嘅，即係理解啫。哦，做生意希望可以吸引啲顧客，但係其實即係佢就會佔用咗嗰個路面啦。 其實係啊，其實即係好幾年前啊，我都即係曾經受邀，我就由彌敦道，由呢個油麻地佐敦口嚇一路行到去太子。咁其實咧就點解去睇咧？就睇下有幾多店鋪係咪即係有擺出街。阻礙啲通道，尤其是咧就係、是、其實彌敦道你唔好話佢即係好繁忙，但係佢啲行人路又唔係好闊嘅咋。咁、其實咧有好多巴士站喺度，咁跟住好多舊樓喎，舊樓嗰啲樓梯咧就向前喺前面走火通道，咁就一個走火通道嘅落到樓咧，就左右原來隔離有兩間鋪擺曬啲嘢出去嘅。咁其實咧整體嚟講咧嗰陣時都幾混亂下嘅。咁近年又好似好啲啦，近期咧咁啊好似好啲啦。咁嗰陣嗰個混亂咧，其實就真係唔單止係阻咗行人啦，其實咧對安全一個問題。因為你走火通道嘅，一落嚟就落樓啦，咁跟住就擺咗好多雜物咧，隨時有火警。其實我哋以前好多嘅街鋪啊，出現啲火警咧，因為好多嘅雜物、好多嘅貨物都有影響。另外就係而家我哋都關注啲傷健人士，啲老人家行，咁其實咧都要佢逼來逼去，就來就去，都幾滋擾嘅。咁所以改善咗嘅環境咧，其實對公眾整體都係好喎。 係啦，咁啊，除咗我哋即係關注個公眾嘅衞生環境之外咧，就同埋行人嘅使用道路嘅安全啊，各樣嘅即係之外咧，亦都關心即係個執法問題咧。因為有時執法咧，即係食環署嘅人員佢執法嗰陣，有時都會可能會面對一啲即係同商户有爭拗嘅。咁點執法咧？點樣可以即係可以即係好好執法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關注嘅一個點啦。 係好大衝突嘅，你成日罰佢咁做生意，梗係睇住荷包噶嘛。咁覺得最緊要就係罰之餘咧，就你令到佢做少咗生意喺佢嘅角度。咁都係明白有好大嘅衝突嘅。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店鋪阻街定額罰款提高，咁你有冇遇過啲店鋪阻街嘅情況？有冇即係你個區有冇改善呢？咁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同嘉賓又傾下。 好啊。 咁電話旁邊咧係有黃偉全，係北角反商協會主席。你好啊，黃偉全。 你好， 黄伟全，你好， 大学生，你好，你好，就 系啊，琴日就开始即系定额罚款，即系嗰个即系店铺阻街，包括啦佢嗰个新嘅定额罚款就开始就实施啦。咁其实就你嘅观察咧，其实即系你哋即系北角嗰边，其实嗰个情况点咧？即系一啲可能系店铺阻街黑点，其实嗰、那个即系处方嘅巡查或者个店铺阻街嘅情况有冇改善咧？ 喺呢年几嚟讲咧，就自从我哋司长就要求我哋反商系。唔可以將呢啲貨物擺喺我哋嘅行人路上咧。基本上呢年紀嚟講咧，我哋販商同埋政府配合都相當之好嘅， 係 就係冇乜嘢大嘅爭拗同埋檢控嘅咁樣。咁今次加埋嗰6000嘅個罰則嚟講咧，我諗佢更加會合作啲啦，係啦。 喂，春水街，我諗啊，嗰區我都經常都有去下嘅。早年就真係好好擠擁下嘅喎。系啊，咁啲行人路都擺咗好多嘢，就喺出面馬路，即係商街出面都可能擺咗好多嘢。咁即係我想問翻轉頭啦，即係頭先你講，你哋都好配合噶啦。咁其實以前嗰個狀況，點解會出現嗰種狀況，擺曬出街嗰種狀況？又係背後有咩嘢逼到你哋或者反商嗰陣係要咁做咧？想了解一下背景嘅 嗱，其實咧多年來咧，昌陽街咧嗰度行人路咧都好闊嘅，有超過七尺幾嘅。咁我哋咧就好多部門都有溝通過，究竟有七尺幾，可唔可以我哋俾反商度俾三尺位我哋擺埋啊，之後盡情處理啊。咁基本上咧有啲反商基本上都合作係擺三尺嘅，但有啲反商唔合作，擺到去行人路邊，連街 连一架手都车都过唔到，导致咧就我哋嘅争拗啫。系基本上呢十零廿年都可以排到三尺。 嗯嗯。 自从我哋卓先生咧俾我哋一个你全港性嘅罚则之后咧，就我哋自己收敛咗啦，摆翻埋咗啦，咁加埋有啲零运不灵嘅零售点，包括嗰啲集团生意都有摆埋咗咧，佢哋而家变咗合作嘅。咁就變咗咧，我哋今次你話6000蚊個加強呢個罰則咧，咁對於有啲手法嘅商户嚟講，係我覺得冇乜問題。 嗯、 有一兩間嘅靈魂不靈嘅商户唔合作咧，導致佢哋會緊張呢樣嘢咯，係啦， 明白，明白。 嗯，咁阿黃偉全，即係其實對於即係食環署人員去執法嗰陣咧，其實你哋以往即係觀察咧，佢哋有冇遇到執法嘅困難咧？即係對於一啲頭先你講可能冥頑不靈啊，或者佢哋即係都唔係好聽勸喻嘅一啲商户。 咁嗱，今次嚟講咧，不嬲都有政府嘅警務人員協助嘅，因為唔執法，佢哋有咩拗撬，就警務員出現咧，佢就要就範啦。但係今次嚟講咧，我諗如果再一次行動嘅話咧，我哋警務處應該會都有啲包容或成為同埋食環署執法嘅。咁但係問題上呢個咁大嘅罰則嚟講咧，6000蚊咧，我諗佢都要勸喻式嘅，每一嚟衝埋就會抄佢哋嘅。咁我希望我哋更加佢哋自己自律咯，唔好搞到成條街咧都好似神憎鬼厭啊！因為差物抄嗰個罰則問題而係導致起哄咯，呢樣嘢我希望就唔再發生啦，喺度。 嗯，我明白咧，就可能你頭先講喺昌街嗰區咧，就改善咗好多啦。其實大家都好非常之合作。咁但係就整體我都想問啦，即係以你即係作為反商嘅角度啦，嚇你非常有經驗啦。其實一般啲店鋪啊，其實當其時係咪啲嗱新區反而可以少擺出街嘅，即係新發展區、新市鎮，但係咪啲舊區嘅位置嗰啲樓宇、某啲樓宇裏邊嘅啲鋪頭特別係容易啲鋪頭又擺曬啲嘢出去嘅咧？係咪因為嗰啲空間嘅問題啊？即係被逼你哋一定要擺出去，咁啊定係話其實唔係嘅，因為個人流多，你特別想吸引人。是不是有啲咁嘅考慮嘅？你哋 嗱，兩樣嘢啦。當其時啲嘅即係未租過昌街嗰啲嘅商户嘅老細咧，佢第一時間睇商户個鋪頭出邊擺到幾多嘢賣，咁佢翻個貨咪預埋嗰個人流啦，係咪先？ 係。 咁但係而家嚟講咧，你知昌街租行都幾貴嘅，十幾廿萬都有租行噶。咁因為直情咁樣嘅話咧，而家咧嗰啲合規格嗰啲嘅零售點咧，其實入面都擺到好多嘢嘅，佢就唔使擺出街嘅。咁、問題上，如果咁嗰個罰則咁重，而佢哋唔擺嘢出街嘅話咧，我諗佢哋好多要求業主會減下租咯，係啦。當時要租時間咧，佢沿埋街邊嗰擺到貨噶嘛， 明 白，係啦。 一預咗條數，諗住係真係租多幾廿尺嘅。咁而家就話到明啦，嗰啲其實冇得租嘅，你冇得霸添，咁所以咧佢就自己預翻條數。 冇啦，系啦，冇错啦，系啦， 吓。咁黄伟全啊，即系就住个店铺左街咧，左街呢一个定义，因为即系上落货算唔算左街咧？ 嗱，自从我哋呢年几嚟讲咧，落咗嗰个大就话我哋嗰啲店铺唔可以摆咗行人路啦。 嗯。 加埋落货时间咧，其实希望我哋尽可能咧，食环署咧就我哋有沟通嘅，我商户都有嘅，就喺9点前咧就入晒铺头入边，就唔好再住行人路或者系马路。咁咧，其實嚟講，有啲嘅商户集團性咧，其實佢翻貨咧，佢夜晚啊，即係已經10点几翻到嚟鋪頭門口擺到啦。有啲商户咧就凌晨3、4点都有。咁睇嘅貨物多唔多咯？基本上咧，好多我哋嘅商户咧，好多貨都喺9点前翻到入鋪頭入邊嘅，係啦。 嗯，明白。即係呢啲唔係一個長時間喺度擺賣嗰啲，就唔算係所謂嘅。鋪位面前放置呢個貨物啦，係咪咁樣理解？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同食環署已經有冇溝通咁嘅理解。 或者貨一定要翻入鋪頭，同埋唔可以鋪頭門前擺埋，同埋下住行人路咯，或者係嗰條車路咯，係啦，係啦。 係理解。咁你就總有一個搬來搬去嘅時間嘅。 冇錯。你一落嚟即刻就抄運牌，跟住啲貨未入翻入鋪頭，係咪都需要時間噶嘛？同埋你食環署見到啲職員不停咁搬貨咧，佢哋都恆常都唔會話埋抄啊，將嘢啲勸釋啊，你快少少啦，我哋夠過世鐘啦，我哋變咗你哋要合作啊，咁就好多時都啲職員寧願唔賣，亦都搬去貨翻鋪頭嘅，係啦，係啦。 嗯， 但係有啲商户嚟講咧，佢唔係賣熟食嘢啊，唔係賣呢個新鮮糧食點咧，係賣好似啲馬波道有啲咁嘅鋪頭咧，賣啲乾嘢俾人賣，手袋啊、首飾嗰啲物嗰啲咧。有時霸佔咗佢個門口一尺半尺或者唔夠一尺咁樣咧，即係環署都針對性咧要求係掛翻埋去， 咁我覺得呢樣咧有酌情空間啦，因為佢賣咩乾貨，同埋佢掛喺個門口邊又唔阻行人路，又唔撞親人哋咧，咁我覺得要酌情處理呢一樣嘢咯，係啦。 不過咁樣會唔會令到執法都更加難呢？即係呢個酌情權太多嘅話， 冇錯，一條線睇咧，梗係佢梗係唔合法啦。但係我覺得合情酌情處理呢個咧，我都係可以有得可以有得即係大家溝通下嘅。你知啦，政府都想搞個夜市啦，係咪先？你連日市都冇生意做，更加難做啦，係咪先？即係呢樣，我覺得同反將爭取合情合理啲嘅，係啦。 嗯 嗯，咁啊，黃偉全啊，因為頭先你提到啦，即係今次嗰個定額罰款，即係店鋪阻街就增加到6000蚊啦。咁你都認為係一個比較即係重嘅一個即係罰款額啦。即系咁，但系我想讲啦，因为有食环署嘅职工权益工会咧，就认为啊，即系而家加到呢一个罚款金额，即系嗰个效果都系短期嘅啫。因为对于有一啲即系商户嚟讲咧，佢可能都系当系即系做生意一啲成本啫，咁佢变咗佢未必会真系即系会守法。咁啊，反而系咪可以用一个累进式嘅罚款，甚至乎有扣分制？咁你点睇咧？ 嗱，如果通常咧摆。阻礙一個行人路咧，嗰啲係冇扣分嘅，嗰啲係屬於啲生果檔啊，或者係菜檔嗰啲，嗰啲唔屬於新鮮糧食店。咁你話 冇牌照冇得扣分啦、啊， 冇啦冇錯。同埋你累積計，我覺得合情合理咯。同埋喂，我一個月抽你4張，4,6,24,000，你賣幾多先賺到24,000係咪先？嗱，呢啲要講合，呢講緊食環署執法方面嚴唔嚴格啦？如果佢唔嚴格放鬆啊，梗係當交租啦。但你嚴格。嚴格得嚟咧，又係而家法官判得，覺得你累積計咧，佢哋係唔應該冇咁猖狂咯，係啦。 嗯，但係即係基本上咧，你感覺到其實一般嘅反商咧，佢都話我知道嗰個規則，知道條線點執法咧，咁我一定會盡量跟嘅啦。唔跟嗰啲咧就係個別冥頑不靈咧，你都覺得其實 我諗成條街都唔會超過三檔啲係啦。 係啊，所以喺你嘅角度都應該係盡量都歡迎政府有啲咁嘅政策嘅，希望佢做好個使用係咪咧？ 立咗法都唔到，我哋歡 唔歡迎啦？ 係啦。 但我嗱問多句啫，因為其實好多店鋪前邊咧，除咗啲擺貨物咧，仲要搭咗個台仔嘅，係啊，好多時候即係早幾年都有講嘅嗰啲咧。 嗰啲地震係地震 的，係啊，地震嘅事啦。咁其實 係啦，冇錯。 順便問一句，多唔多呢啲咁嘅狀況？譬如你唔擺嘢啫，但係都會唔會都已經處理埋、清理埋嗰啲嘅台咧？ 都拖泥喺呢年幾間咧，昌陽街同馬報道冇曬呢啲地台啦，冇曬清理曬啦，係啦。 係， 我哋地政佬合作喺東區嚟講，我唔知大條街搞成點，我唔知係啦。 明白明白，咁啊非常之好啊。 好咁啊。 好嘅。 好嘛，多謝曬黃偉全，我哋傾到呢一度。阿黃偉全咧係北角反商協會主席。咁啊，何個業咁啊，睇嚟即係以阿黃生去講啦，佢哋北角嗰邊咧就即係情況就已經係改善咗噶啦。咁啊，亦都認為即係今次即係提高咗個定額罰款咧，亦都係即係佢認為都係有一定嘅阻嚇力嘅。 聽到係一個幾正面嘅信息啦。最緊要其實整體嚟講，啲反商咧都知道個成本係點啫。係啊，你唔好太貴去租個鋪，咁你唔使霸出去出面咯，即係計翻條數嘅啫。 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聽眾對於定額罰款店鋪阻街。嘅定額罰款金額提高到6000蚊咧，你有咩意見？有冇遇過即係你哋屋企附近啊，或者你哋生活附近有一啲黑點阻街黑點嘅？有冇改善呢？或者有咩情況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又同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伍月蘭，伍月蘭你好。 你好啊， 伍月蘭你好。 係啊，咁嗱，嗰個定額罰款就關於店鋪阻街就琴日開始實施啦。咁我哋想知啊，即係深水埗區咧，即係有冇一啲真係平時係一啲店鋪阻街嘅黑點？其實而家嘅情況，即係或者琴日嘅情況，即係有冇啲咩即係變化咁樣咧？ 以往嚟講好多嘅喎，好多黑點嘅喺深水埗。 系十分之多，咁其实我哋呢几年都啲街坊系不停投诉啊，住喺楼上啊，或者使用嗰条道路啊、行人路个问题出现咧，就 系 真系完全行唔到嘅。咁就即系呢个之前有风声嗰时候，佢已经开始有少少收敛。琴日系直情成条街干净晒。 哦 好舒服，系啦， 但系太平地。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巡咗呢个顺宁道保安道一带嘅， 哦， 咁就以前真系完全行唔到嘅，咁而家真系有条翻条路俾市民可以使用咯，即系行人路咯，真系。因为之前系要行出马路，咁但系行出马路咧，那个保安道个位置其实车来车往嘅都要。 是啊，是啊， 是啊， 仲好多货车添噶，都好多。 系啊，甚至有啲人咧，直情将嗰条马路嗰啲泊车位霸埋晒咧，霸成三四个位系攞嚟等晒嗰啲即系 等货噶 嗰啲纸箱 啊，系啊系啊， 货啊乜都有咯。咁有时去到就系直情系用埋马路嚟霸嚟贩卖。 嗯，我听到一，其实深水埗我都即系我谂唔少听众都经常去添嘅，咁我都喺嗰度都经常去添。其实唔止摆少少嘢嘅，有时系唔止摆啲纸箱嘅，有时譬如好多货，有时啲布匹，有好多一大大嘅咧铁架又摆喺度咁样。 系啦， 咁嗰啲其实又系容唔容易执法？以你喺个区咁多年观察。 因为点解咧？我哋每一次，譬如食环啦，点解食环系好难执法呢？你落到去，你摆喺马路嘅就系路政，或者系警方执法，佢就冇权嘅。 系 咁好啦，你去到巡嗰下，好似埃契弟咁叫啲人啊，攞个身份证出嚟抄啊，哇！你冇九个字，佢哋都唔会有人睬你。 嗯，因为你唔知系边个铺位嘛，因为佢可能摆出去同个铺唔系直接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即一来啦，你就算铺位拱出来都是啦，他们不答你，他们照他们慢嘢，跟住在那里不睬你，跟住一个二个在那里呢讲，因为我其实真的在现场讲晒粗口闹食话。 哦，明白。 其实真的很难的。那变了呢，他们通常如果要真的要做呢，就叫联合行动。联合行动呢就是夹车啦、食环啦，或者是这个警方。 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佢哋每一次咧，真系喺度扰攘八九个字都唔攞个牌出嚟嘅有啲人。 明白，因为即时系要抄，即系真系抄牌，抄个人士系嘛，即系有一个检控嘅人士，即系例如等于你违例泊车、违例驾驶，甚至乱过马路，咁即系嗰个人士，你之前要捉到佢，又俾个告票佢，咁就真系复杂， 咪有难度咯。你因为要。整个过程嘛， 系 咁我自己一直喺议会咧，系就住呢个问题咧，我不停咧就同即系文件啊，无论文件啦，或者系喺个议会度，就要求即系反映翻民政处啊，点样同食环处一齐反映翻喺上面加强执法。加强执法意思咧，就唔系净系食环，因为你人手系有限， 系 个个位都系咁噶啦。你日日十对十几廿嘅人，你唔通由朝巡到晚咩？冇可能嘅事，系咪先？咁。咁即系话，你其实系加强呢个罚款， 系 咁足足三年四年啊，系、 嗯、 啊。咁先至推出嚟。 咁啊，硬月兰，咁即系如果就头先你咁样讲啦，咁其实话嗰个有一啲建议就认为咧，即系嗰个罚款就算而家加到6000蚊咧，对于某一啲商户都可能系即系九牛一毛嘅啫。咁啊，因为佢哋做生意可能嗰个额大啦，咁所以罚款都系即系小事嚟嘅啫。咁就建议系咪可以行一个累进式嘅罚款，甚至乎系有一啲即系扣分制？咁你又点睇咧？ 系嗱，呢、這个都系我自己喺议会度都提出咗几注嘅， 系 都系即系话。你會唔會第一個月裏頭兩次，第二次係比第一次高，第三次係比第二次高，如此類推，咁、你先有個阻嚇作用噶嘛？ 係喺個罰款嘅角度嚟講係。 係啦，係啦，係個罰款度，咁呢個係有一個阻嚇作用，或者甚至你去到啊，如果幾多一個月裏頭幾多次，咁你索性要停鋪唔做停牌，因為嗱其實係難嘅停牌呢、這個咩叫牌呢佢哋系冇话即系商业登记牌啊！ 我卖衫唔使牌嘅，系啊！我食肆就有食环嘅牌照啫，系咪？ 系啦，如果你嗰啲菜嗰啲咁我转个名就得噶咯。所以我觉得停牌嗰个作用唔大，真系要加大罚款嘅啫。 系，我就即系直觉咁谂啦。其实你就算累进式都好啦，你食环处嘅职员会唔会个礼拜去睇？都系咪持续每个月每个礼拜都会睇？即系我唔知啊，喺个巡查嗰个密度系咪以你观察系咪可以咁密嘅咧？以往嘅时间， 系难嘅。咁食环其实个工作量都好大嘅，即系我哋自己都明白个点解会工作量咁大。无论灭水队又好，一有啲投诉啊，即系佢其实系未停过嘅，真系要处理嘅嘢。滴水啊，乜都系食环。 系，即系呢啲店铺左街系咪有冇一个专队去做定话都唔系嘅？呢个普遍佢哋都系同一个队伍嘅人士，样样都做嘅。 消防管理队， 消防管理队去处理埋呢个左街，明白？ 属于左街都应该系消防管理队为主。咁、但系你嘅人手系有限，你谂下，嗰、那个情况就系、是、基本上几条街，咁同埋都系先头嗰句啦。你巡嗰下，你问佢攞嗰个身份证嗰下系最辛苦嘅。我见佢哋周时七八九个字都未攞到个身份证。 咁就算你罚则几重啊，你罚10,000一次都可能都可能个即系效率唔高嘅。咁样嘅情况即系 都唔系嘅。你咁讲啦，即系佢哋肯做嘅话，咁又你唔乖啊，得几档嘅啫，咁系好啲嘅。咁有啲真系自己档嗰啲咧，就真系唔想俾你罚嘅。咁同埋佢哋，你见到佢哋都系啲，佢哋用咗方法噶，佢哋就喺里面加大啲灯光，同埋佢所有咧用个斜位嘅角色，即系斜位做晒啲斜档喺里面咧，就变咗佢哋都即系嗰啲反商，佢哋谂咗方法去令到佢哋个档咧点样吸引同埋等多啲货。 哦，咁其實咁即係值得做啦，根本都本身都應該值得做啦，諗到好嘅方法。 係啊，即係講裡面加大咗燈，同埋佢係一層、兩層、三層噶嘛。咁、你喺個視線度三層，咁變咗佢有三個架，咁已經係等咗多咗嘅佢貨咯。 明白曬。 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咁對於店鋪左街定額罰款金額提高到6,000元，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五月啦，咁頭先即係北角反商協會主席黃偉全就提到話，有一啲情況咧，即係覺得可以有酌情處理嘅。即係你深水埗區有冇啲情況，你覺得有啲商户其實佢都唔係好算左街啫，佢做嗰啲嘢，咁係咪都可以有酌情處理？即係你嗰個區有冇呢啲情況咧？ 我咁講啦，所謂酌情處理就可能你推緊貨埋去等一等，咁未入到去，因為都係其實即係我哋都明白，唔係話即刻咁把啲嘢入去嘅可以。咁但係嗰個酌情處理，我覺得都入好難去走賺嘅呢樣嘢。但係你話完全冇咧，我又唔敢咁講。但我覺得如果對嗰啲集團式一酌情咧，咁啊死硬啦。 咁就個個都話點解我冇酌情啊？点解你系即系唔系一视同仁又复杂啦？ 咁一样一板二板等晒喺出面个马路位，跟住佢中意拱嗰板嘢先拱入去咁咯。 我好奇问啊，其实系咪一定要针对个人嚟抄牌咧？其实可唔可以针对嗰个铺啊？嗰个店铺咧，个营运者嚟抄牌咧？唔使要即时抄佢名。系啊，咁就譬如好似警方咁啊，抄车牌咁样，啲违例泊车、违例驾驶，又揾个录影机影到佢，就可以就出告票俾你。咁呢个有冇可能发生到嘅咧？咁啊，减低正面冲突咧？ 我就唔明佢个食环嗰个程序上喺呢度有乜嘢嘅分别？我都问过，但系冇人答过，冇特别话点样答过。 哦， 但系我见，总之我自己亲身经历就见佢问人攞牌嗰下。啲人係擾擾攘攘咁，即係佢又佢問企喺度，佢哋又慢條斯理喺度執嘢，又喺度繼續罵嘢，跟住搞一大輪先至有其中一個人同佢嘅。 咁就有好多衝突會即時出現啦。 啊，推撞啊，直情係鬧啊，直情四五個人圍住個食環嚟，嗰兩個三個食環嚟鬧。 明白，所以我哋都要體諒啊食環處嘅工作。 係真心，真心，我真係覺得好慘。 咁啊，多谢晒啊，五月兰，咁我哋倾到呢度先。咁啊，五月兰咧系深水埗区议会副主席，咁啊何巨业，咁头先阿月兰讲到，其实话嗰个定额罚款新嘅即系嗰个金额提高咗之后咧，店铺阻街，咁啊佢哋个区就情况就改善咗好多。 系啊，咁我谂点都会即时有阻吓性嘅，大家都要睇定啲先啦。你又唔知系咪即系人嚟巡噶嘛，同埋每次都入狱噶啦，我嘅6,000元。但系问题就系呢件事啦，我哋系要搞到大家明白。你阻街係真係有啲咩對公眾嘅影，即係風險造構成啦。咁自己亦都可以計翻條數，唔好租貴咗間鋪。咁所以你被逼，我理解呢啲做生意嘅，但你要計翻條數先。你唔好太多幻想啊，以為你可以做得好多生意，又可以免費去用地方，這個唔會再發生噶啦。 系啦，咁啊，所以即係究竟即係點樣可以好地去改善環境咧？大家可以繼續留意嘅。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 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何巨業呢一節，我哋又轉個話題啦。 係講運動係嘛？ 講下運動咧，又講下城市啦。咁啊，琴日就係防疫措施撤銷之後，第一個香港單車節就舉行嘅。 嗯嗯。 咁啊，琴日就大會就話有近5000人參加啦。咁其中一個競賽項目咧，就不幸咧就發生一個連環嘅單車相撞意外，有13人受傷。咁啊，賽事就一度暫停嘅。咁我哋就關心，因為事件就有一啲車手咧就會指啊，係咪即係嗰個即係賽道咁嘅安排係咪有問題啊？咁因為佢講緊嗰個賽道咧，就係喺梳士巴利道咧，即係落斜位近住香格里拉酒店附近。咁嗰度就三線轉兩線嘅，咁嗰度就又擺咗啲雪糕筒，咁啊有啲車手就撞咗雪糕筒啦，咁就引致後邊。就其他車手就剎唔切掣咁啊撞埋啦咁樣，咁呢度就有車手就會質疑啦。咦，係咪個賽道設計有問題咧？咁樣 我咁啊嗱，我唔係單車手，我就係去吐露港公路踩單車啫，所以絕對唔係呢個運動員，所以好難評論。不過我平時揸車咧，咁其實我諗喺蘇黎士巴利道其實就海皮啦，咁跟住上邊有一條斜路咁落嚟，平時揸車咧咁一路衝落嚟，咁啊其實都幾開心嘅，因為都幾順嘅。同埋都有一段斜路都高嘅，高嘅冲落嚟。咁其实就真係嗰段路如果係可以快好快嘅。好估如果踩單車都可以好快嘅。咁所以落到係其实个冲嚟都快啦。咁同埋如果个赛道嘅设计睇報道就话又开始有少少收窄嘅。喺个斜路落嚟之后呢就慢慢收窄嘅。咁收窄嗰度如果又快又收窄，咁係咪容易或者操控上咪要有啲技巧，或者會出現意外機會有呢？咁樣風險位呢？咁可能真係有都未定嘅。咁所以即係尋日嗰個賽事本來都幾都矚目嘅，咁但係有個意外就大家好似有啲意想不及。 係啦，咁喺頭先我哋提嗰單意外之後個15分鐘，咁同一個位置又再發生單車意外嘅。咁因為即係據講咧，當時因為有救護車就停喺路中間嗰度協助傷者，咁啊，即係所以呢度又會即係令到有單車又即係有意外啦咁樣，咁所以啊，跟住又有車手又會質疑啦，咁其實有冇人可以舉紅旗啊，或者係之前就提示翻即係其他車手要注意咧？咁呢個都係即係有一啲咁樣嘅説法啦。 我有好睇啲新聞片段，又見到有啲工作人員舉旗嘅喎。 係啦，其實大會時候係有根據翻個即係國際慣例，佢哋都有去做嘅。 我見到係咩咧？就見到有一個片段見到係舉黃旗，跟住有一個片段係舉紅旗。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舉旗個位，因為似乎係同個意外嘅位置好近。咁就我哋賽車啦，如果睇啲賽車，好似比較遠嘅距離已經開始要試要慢。咁我唔知嗰個實際上當日嗰個操作同埋嗰個安排點樣。咁可能要揾啲即係專家啲嘅人士去解釋下啦。 係啦，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假如你琴日有參加單車節咧，如果有意見想發表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咁頭先啊，何記你講咧，我哋揾即係專家傾啦，不如我就揾翻大會傾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中国香港单车总会主席梁鸿德，梁鸿德你好， 你好你好， 梁鸿德你好， 各位主持， 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翻咧？即系琴日即系单车节呢个城市啦，咁即系不幸又有一个即系有两次嘅单车意外啦。其实即系因为有一啲车手或者有一啲传媒就即系报道咗啊，系咪嗰个赛道嘅设计或者呢个安排有问题咧？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其实嗰个设计或者安排或者相关，即系喺第一次意外之后，究竟即系点样去提示翻其他车手咧？ 或者讲下成个嗰个环节嘅比赛嗰个赛道系点？ 系啦， 系点样比赛？即系个比赛系点样比赛法咧？可唔可以先有啲解释，等大家理解多啲咧？ 其实咧就琴日嘅比赛咧，喺最早嘅时间咧，喺凌晨嘅朝早啦，吓五点二十分咧就开始噶啦。 系 咁啊，第一个项目就50公里挑战赛啦。咁另外之后咧就系30公里嘅挑战赛啦。咁之后就进行咧就我哋本地组同埋呢个大湾区嘅朋友嘅一个嘅绕圈赛啦。咁系喺尖沙咀东系绕八个圈嘅。咁啊，系啦，咁以往咧，其实我哋都有喺单车节里边咧，有做过喺尖沙咀东里边咧有一啲嘅绕圈嘅比赛啦。咁大致上个即系场地啦，本身个布置啦，都同以往 大致一样咯。 哦，都系到咗同一个路段嘅，都喺上面一条斜路落嚟 ，sorry 士巴利道嗰条斜路落嚟照行嘅， 大致差唔多嘅。咁、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好有经验，同埋就系尽量咧就喺个 set up 里边咧，同以往系冇乜改变。咁而且咧就即系我哋亦都就系喺唔同嘅路段啦，觉得系有一啲嘅即系比较难啲嘅地方啦，或者系比较个情况系比较可能有少少危险嘅地方咧，我哋都会加设一啲嘅唔同个警示啦，例如转弯嘅指示啦，又或者即系譬如如果当嗰、个路段有一啲嘅障碍物嘅话，我哋可能包好佢啊，咁样咯。 咁我想问下咧，呢个绕圈赛嘅路段，其实嗱呢个出现意外呢个位置啦，我哋一阵或者再讲。咁其实整个路段本身咧，有冇啲系类似系上完车就直落，好急嘅，或者系收窄赛道嘅咁嘅设计嘅，或者个绕圈个圈有几大 嘅？冇乜特别嘅， 个圈有几大 嘅？琴日嗰个嘅本地组或者大湾区组里边咧，咁其实系3公里到啦。 系围点样绕法啊？好简单，有冇可以解形容一下点样绕边个位置啊？ 会系喺呢个尖沙咀海旁嗰度咧，咁会首先出发上一个少少嘅斜路咧，系一条天桥咁上下啦，向住呢一个嘅黄埔嗰边出发，咁然之后转喺嗰个黄埔有一个路口咧，我哋就系 U turn 翻去尖东嗰边，咁。因为出发嗰阵时候有少少上斜上天桥啦，咁所以翻转头系有一啲嘅落斜喺个天桥里边落斜翻去再有一个转折点咧，就系、是、大概喺 K11嗰度附近啦。 个回旋处嗰位 去终点， 喺个回旋处转翻啦，翻去 系啊，差不多啦。咁其实嚟讲咧，嗰度系有一个嘅灯口嗰度，我哋间咗一个嘅 U turn 位。 明白。 咁啊，梁红都系因为。睇翻你話之前咧都有類似嘅即係賽道嘅即係設計啦，咁即係講緊話擺雪糕筒方面咧，即係同以往嘅擺法係咪都係一樣，或者有冇唔同咧？ 差不多。 以往有冇出現過因為個雪糕筒嘅位置？ 其實咁樣嘅， 出現過啲 一般嚟講咧，我諗琴日嗰個嘅時候咧，好多啲唔同嗰個嘅採訪或者本身唔同嗰個説法咧，都係話運動員因為踢到個。雪糕筒啦，咁但係因為本身喺比賽完咗之後呢，我自己都有了解多啲嗰、那個唔同嗰個嘅採訪或者係有啲報道啊。咁其實呢就見到有一個運動員呢，因為我諗運動員係最清楚嘅，佢哋喺嗰個嘅集團裏面。咁見到有運動員呢亦都講就係話有啲推撞，咁因為有啲運動員即係其實單車比賽慣常嘅。咁我覺得就係話其實喺個比賽裏面呢even 就係一個跑步嘅比賽咧，都有啲人推推撞撞。咁單車咧一推撞嘅時間咧，就個危險性當然比跑步高啦。咁嗰、那個運動員嗰所訪問嘅時間咧，就講咧就有個運動員被推撞，咁就撞咗埋雪糕筒，然之後彈翻出嚟嘅時間咧，因為成個 group 裏邊咧個運動員都有幾十人啦，咁變咗咧就亦都好密集，速度亦都快嘅。咁因為即係一般嘅單車比賽40-50公里係差不多嘅都，咁如果去到衝線嘅話咧，有時都去到60-70公里嘅。咁當其實我諗都係40-50公里嗰個速度啦。但係其實如果咁密集嘅情況底下咧，一有運動員跌嘅時間咧，未必可以咁即係咁容易避得到啊。咁所以跌嘅人數咧，喺當其時咧就有十松啲個啦。 理解。咁所以其实我想问，即系理解，即系头先咁嘅意思就话，因为嗰个推撞或者系啲单车突然间喺嗰个时候咧比较密集咗，所以出现推撞就出意外。 比赛嚟讲咧，一般嚟讲单车比赛咧都如果唔系话当其时嗰个嘅赛段咧比较系难度高嘅话咧，扯开咗，又或者个有好多啲运动员咧做进攻嘅时间咧扯开咗嘅话咧。一般運動員都係靠得比較緊咧，大家係利用個封阻嘅，咁大家就喺嗰個集團裏面咧就較為舒服咯。咁喺到自己想爭取有利位置先再做突擊，或者本身再離開嗰個嘅主集團啊，咁然之後做唔同嗰個嘅位置啦。 咁所以就变咗个意外喺嗰度，但系就即系言下之意，即系话同啲雪糕桶嘅本身雪糕桶都有一个障碍物啦，一个分界啦。其实同雪糕桶冇直接关系嘅，譬如隔篱都有石博嘅，另外一边有石博嘅，我见到。咁其实个石博系咪同雪糕桶觉得出现嗰个风险咧系类似咧？喺你哋喺专业嘅角度， 其实咁讲嘅，咁一条公路嘅比赛里边咧，有唔同个嗰个嘅情况咧，系大家都会理解啦。咁所以。有雪糕，尤其是就话，譬如如果你嗰条路要 set up 一个嘅赛道出嚟咧，有雪糕桶有铁马咧系正常嘅。我相信咧，即系以往就系话我哋有欣赏过环法环意嘅比赛咧，我哋都见到佢哋喺冲刺嘅地方有铁马有雪糕桶。 嗯， 咁所以呢一个系惯常嘅做法咯。 系， 咁而且就系话，你话譬如好似侧边有石博啊，或者系侧边有一啲唔同嗰啲嘅环境嘅泥树啊，或者系唔同嗰啲嘅。一啲嘅側邊嗰個環境啊，咁我相信呢個係公路賽一個特色，係大家我諗都容易理解嘅。 明白。 好，咁啊，收到曬梁洪德，咁啊，多謝曬梁洪德，咁啊，梁洪德係中國香港單車總會主席，咁啊，學個業咁啊，即係聽嚟就即係而家個路線設計就。根據阿梁洪德講，就其實佢哋以往都做過，咁所以個路線設計就再佢嚟睇咧，就唔係好大問題嘅。 嗯， 咁另外雪糕桶嘅擺位都係即係都係按翻佢哋以往嘅做法啦。 都慣常都用雪糕桶嚟做啲分間㗎啦，咁樣。 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有參加琴日嘅單車節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又有聽眾咧打入嚟啊，咁我先聽一個聽眾嘅電話。咁啊，聽眾李生你好。 你好， 系李生， 系李生，有咩意见呢？ 对于其实琴日呢个比赛或者活动嚟讲咧，我觉得喺路线上 set up 咧系冇任何问题嘅。 嗯， 因为 李生，你系咪都系踩单车嘅？ 我以前曾经喺外国做过全职嘅单车运动。 哦，好啊，好啊，咁听你听下你嘅意见。 因为我觉得赛道上其实点样 set up 都好，其实最主要系人去喺个赛道去适应个赛道，赛道系唔会出问题。出問題喺個人度。頭先我聽完阿主席講嘅説話就係話，佢話咁多年，即係之前試過咁多屆，都冇變㗎，都試咗好耐。最大問題咪就係冇變咯。 嗯， 因為試咗咁多次、咁多屆，每屆都有問題，有冇真正去執過人嘅問題？ 嗯， 可以發生事嘅問題， 嗯， 有冇執過？ 嗯， 咁但係可惜就係冇。 嗯， 即係如果我就咁睇，點可能會比賽途中有個救護車衝出嚟？如果真系咁严重，有救护车要拦喺条路度去救人嘅话，咁其实系咪应该要暂停终止赛事呢？ 嗯， 而唔系俾个赛事继续落去呢？你因为你喺个绕圈赛，你唔系一个 A 到 B 点嘅比赛啦， 系， 即系会不断咁重复经过嗰个位嘅。 嗯， 咁系咪判断嗰个人都判断力唔够呢？ 系，即系你嘅意思就系第一次意外就单车手自己相撞啦。咁之后又有救护车嚟救援啦。咁第二次意外嘅出现就系、是、你嘅意见就觉得如果处理得好啲，可能系可以避免，系咩意思？ 系人有责任，大件事系咪可以避免咧？呢、个有个问号喺度。 系明白。 咁再嚟，你话工作人员指示，咁佢去到弯位之前先同我讲有弯位处， 系 即有踩开单车职业嗰啲叻嘅，冇问题。新手嗰啲咧，唔知噶。 嗯。 咁、李生，因为你即系曾经做过全职单车手啦，咁你以往如果系曾经参加嘅赛事，如果真系个赛事有即系其他车手受伤或者有意外咧，其实系点样处理嘅咧？ 系即刻停晒嘅，会即系如果去到咁大，即系咁即系阻碍咁多嘅话，依理解。 分两样嘢嚟讲啦，就系、是、讲如果绕圈赛，我哋称为绕圈赛，因为喺外国系好高速嘅，基本上如果唔系冇出现过撞广告板或者撞栏嘅话。即係好嚴重，個人完全冇反應，基本上個比賽即刻會暫停咗，甚至乎腰斬。因為要救援，救援係行先嘅。 係， 但係你話 A 到 B 點嘅比賽，因為唔會再經同一個位，咁、所以咪冇問題，高位吃咯。 明白， 呢、這個就係個分別所在。 嗯，好，咁啊，多謝曬李生嘅電話。咁啊，李生就提到即係佢嘅角度，就認為即係即係。琴日嘅 第二次意外 系啦，就其实系咪可能有机会避免嘅咧？咁样咁喺嗰个人方面嘅处理，系咪可以有一个做法咧？咁啊，多谢李生嘅意见啦。咁啊，其他听众，如果你有参加琴日嘅单车节，想同我哋反映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咁啊，何国业，我哋又同另一位嘉宾倾下啦。咁佢都系即系曾经都系单车代表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前香港单车奥运代表洪松荫，洪松荫你好， 系。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有经验嘅单车手啦， 系啊， 等你去分析一下呢件事，或者一个赛道，或者成个运作，可唔可以即系俾到啲睇法，我哋啲听众了解多啲？ 好嘅，我琴日咧都有睇一啲新闻报道啦，咁同埋咧就其实琴日港台咧喺下昼咧就有直播嗰场嘅国际赛事嘅，咁啊。都大概清楚咧，就嗰個嘅比賽嗰個跑道。嗱，如果按照嗰個比賽嘅跑道嚟講咧，就我個人認為咧，就係相當之理想嘅。咁啊，因為佢就係屬於四公里多少少嘅一個路段啦。咁啊，同埋嗰個路段咧就係全封閉，仲有咧就係嗰啲路嗰個闊度咧，其實都係唔錯，有兩條行車線。咁但係咧， 一般要幾闊先至合理啊？即係嗱，兩條行車線啦。咁其實一般係有冇一定標準嘅？ 有一定係標準嘅。咁大概咧，嗱呢個好準確嗰個數字咧，我就唔係太清楚。但係大概個概念咧，就係 1.5 個嗰個嘅行車線咧，其實已經係叫做一個標準嘅要求㗎啦。 明白。 咁但係琴日嗰個咧就，大部分的路段咧都是超過兩個的行車線嘅，所以相對嚟講咧，其實嗰個闊度嚟講咧，係對於舉辦一啲嘅單車嘅賽事咧，呢個都係叫做係一個合乎嗰個安全嗰個嘅要求㗎啦。 係理解。 咁洪Sir，即係就你嘅經驗咧，如果即係喺比賽途中有其他車手出現即係意外啦，咁其實大會喺方面喺個賽事方面會有啲乜嘢嘅即係程序佢係會做嘅咧？即係保障即係車手安全或者一個賽事嘅 嗱，或者咧呢度咧可以講講咧，就係、是、一場嘅公路嘅單車賽事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嗰個裁判長咧就係、是、可以決定。就係、是、當時嗰個比賽應該繼續啊，還是咧係停止嘅嚇？咁同埋咧就係、是、嗰個裁判長咧，就因為佢哋要成為一個國際嘅裁判咧，其實喺呢個嘅國際單車聯盟底下裏邊咧，就要求一啲公路嘅裁判長咧，嗰、那個要求係非常非常之嚴格嘅。即係佢哋咧，其實唔單止係需要一啲比賽規則，而其中一樣嘢係好重要嘅咧，就係佢哋喺嗰個比賽嘅過程裏邊嗰個叫做運動管理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咁因為咧，大家要知道咧，單車比賽咧有一定程度上嘅速度啊，咁啊變咗咧就意外咧有陣時就係好難避免。就 理解 啊，就算你講啲大型嘅賽事咧都會即係都會經常發生意外㗎啦，咁有陣時咧就即係跌埋一齊咧，可能咧就有三四十五車手，呢啲都係好常見嘅。咁所以咧，對一個裁判長咧，佢嗰個嘅道路嗰個管理咧，去控制整場嘅賽事咧，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嗰個部分嚟嘅。咁所以咧，嗱，我喺六月份嘅時候咧，即係今年六月啦，咁啊去咗呢個泰國咧。就是參加一個叫做亞洲單車錦標賽，咁我就係屬於踩嗰啲元老組嘅級別嘅賽事啊。咁當時咧，其實個裁判長咧喺嗰個比賽嗰個路面嗰個控制咧，基本上咧佢係決定曬所有嘅，萬一發生一啲乜嘢嘅意外嘅時候咧，反而咧嗰啲交通警同埋嗰啲救護人員咧係去配合嗰個裁判去決定嘅。咁變咗咧，因為佢哋作為一個裁判長咧，佢係好清楚咧嗰個比賽咧，嗱好難話，總言之一有意外，嗰場賽事就即刻停咗佢，咁咪最安全。咁其實因為你知道有好多人就係為咗呢一場賽事，佢可能係訓練全年就係為咗呢場賽事嘅啫。咁其實咧有啲如果即係當然啦，我就唔係幸咗落禍啊，咁啊受咗傷，咁就即係固然就不幸啦。咁但係咧，有啲人係好想去完成嗰場比賽，甚至乎去贏嗰場比賽噶嘛。咁所以咧喺嗰個比賽嘅過程裏邊咧，裁判長咧盡量咧係會控制到參加緊比賽緊嘅人，仍然喺度比賽緊嘅人咧，佢係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裏邊進行。咁所以咧，佢哋係要管理埋萬一有意外發生嘅時候咧，咁啊點樣去處理？ 係 嗱，咁啊最常嘅做法咧，就係佢哋會即係通知，因為嗱 咁雖然一個裁判長咧，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助理裁判噶嘛。 係啊係啊。 咁當知道發生意外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同呢個裁判長講：哦，原來有咁嘅事情發生。 嗯。 咁咧最常見、最重要嘅做法咧，就係話第一時間係將所有嘅受傷嘅運動員咧，係搬嚟開呢一個嘅 比賽場地 跑道。 嗯嗯。 咁啊，令到咧其他嘅進行緊嘅比賽嘅運動員咧，係可以仍然係繼續去進行賽事。咁、而喺急救嗰方面咧，就因為佢已經喺一個賽道以外嘅路段咧，咁、就去處理嗰個急救咧。咁就對於比賽緊嘅運動員嚟講咧，就唔會構成一個危險嘅情況啦。 係啦，嗱咁樣喺呢個位，阿洪重任想問一句，因為我見到一啲嘅照片咧，就見到第一次意外啲爭車手第一次撞埋一齊嗰陣咧，其實都差唔多阻礙咗接近嗰兩條。兩條即係賽道啦嚇，兩條行車線嘅賽道咧，都已經係阻礙曬，甚至乎喺側邊嗰啲雪糕筒旁邊嗰條行車線咧，都有啲單車手或者有啲都跌咗喺度嘅。咁其實喺咁嘅狀況，算唔算係應該要即係即時要停咗呢個比賽？因為其實個阻礙都好多。咁你就算救援嘅搬嚟，佢都應該要用啲時間嘅。我想問下喺你嘅專業角度，呢個係咪點樣處理會係恰當咧？ 其實咧就。可以講是相當不幸啦，因為跌的人都幾多啊，講緊十幾人啊，咁事實上咧，即係要去處理咧，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嘅。咁但係幸好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呢一條比賽嘅賽道咧，係有成四公里即係以上咁長啊，咁啊變咗咧就係受傷以外嘅運動員咧。咁有啲就喺前面，就有啲可能喺後面啦。咁後面咧就要閃避啦，前面嗰啲就會照繼續過啦。咁而前面嗰啲咧，佢要超即係要追翻去一個圈咧，其實都需要成六分幾鐘嘅。 係。 咁基於呢六分幾鐘嘅時間咧，係可以咧係足夠嘅時間咧，係嗰啲救護人員咧就係、是、可以將嗰啲嘅受傷嗰啲人咧，盡快咁去搬嚟。去到呢個嘅比賽場比賽嘅路段以外，咁其實唔係好遠嘅，其實就隔離。總言之，其實好簡單嘅啫，只要搬嚟嗰兩條行車線嘅賽道咧，其實就已經可以處理噶啦。 搬啊係嘅，係啊。 不過咧，我從即係喺個電視機或者喺嗰啲嘅新聞報道裏邊咧，去睇到留意到咧，其實理解嘅。咁大家咧都係救人心切啊，咁變咗咧就可能係衝曬出去啊，咁即係冇將一啲嘅運動員咧係可以即係即時咧係可以搬嚟去呢個嘅比賽嗰個跑道啊，理解嘅啊，因為大家都係救人心切。 咁啊，洪春友啊，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就係變咗係呢個總裁判長或者大會咧，同救援。嘅有關人士咧，即係冇一可能冇一個好完整嘅協調或者一個示即係演示即系可能冇一啲咁嘅預案咧，咁變咗就 你 個控制得唔好咧。 這個點咧，你講得非常之準確。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溝通嚇，咁同埋就係一個協調，其實係好重要嘅嚇。咁理解嘅。咁但係即係香港咧，就始終嗰、那個單車嘅文化咧，特別喺比賽嗰個嘅文化咧，即係好多人都唔係咁即係掌握得到。咁正如頭先所講咧，就可能大家咧就係、是、即係以心為心啦。咁啊，總之唔好理啦，救人心切，最緊要盡快去解決咗嗰個問題先。咁正等於我頭先咧，即係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其實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嘅，即係喺外國咧，應該咁講，喺外國咧。其實無論救護人員同埋一啲交通警務人員咧，其實佢係配合大會嗰個裁判咧去安排嘅。咁但香港咧就可能喺呢、這個即係、就是、個溝通上啊，或者即係大家喺嗰、那個救人嗰個心態咧，都可能會有少少嘅出入咧，而係可能係導致咗一個咁樣嘅問題咯。 好，咁啊，多谢晒洪重任，我哋倾到呢度啊。洪重任咧系前香港单车奥运代表，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对于单车节嘅意外，或者你系单车手，或者你有其他意见想发表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咧听一次新闻，翻嚟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上午11点在立法会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他当日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以及在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施政报告全文会在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在相关网页发放，文本和相关刊物亦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今日是重阳节，特区政府举行仪式悼念二战期间为保卫香港捐躯人士。仪式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出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致献花圈并且鞠躬致意。另外，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近日代表特区政府到浩源悼念因公殉职的同僚，并向逝者献上鲜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思。又到景仰园向菲律宾马尼拉人质事件的死难者献花致意。海关破获有纪录以来最大宗怀疑走私大闸蟹案件，在落马洲管制站检获48000只大闸蟹，估计市值720万，扣查涉案货车司机。海关表示，近月检获14宗经私家车走私的大闸蟹案件，经风险评估后，寻日亦检查货车在一架报称载有307件电子产品的入境货车上，检获那批怀疑走私大闸蟹，并未附有当地出口卫生证明书，不符合本港相关规定。海关又说，今次发现大闸蟹的货车没有冷冻功能，只有发泡胶箱和尼龙绳包裹大闸蟹。官员检获时，部分大闸蟹已经死亡。中方证实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将会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欢迎阿尔巴内塞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访华，并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毛宁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有利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他又表示，中方愿意和澳方一起加强高层交往，增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渐转多云同有骤雨。而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侦探悬疑剧》，道爱曾馆长倪炳乐饰演。世界名画展览统筹员， 因为呢幅 K 夫人的挥手咧喺拍卖会上曾经去到40亿嘅高价，所以我哋喺保安同埋保险方面都落重本。 由10月28号开始，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国剧830，袁伟大院， 林志伟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看不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不到江家，都起码要找个门当户对的。究竟是哪个帮林志伟搞得掂这头亲事呢？ 国剧830，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何巨业。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學個業最後一節咧，我哋傾下科技尋人嘅話題。 係 啊，點解要傾咧？咁其實較早時咧，17歲中學生曾憲哲咧就失蹤。咁啊，後屘就即係除咗好多即係紀律部隊嘅人員啊，去搜尋啊，去搜索啊，咁消防亦都係出動咧無人嘅即係航拍機啦，去即係協助去航拍去搜索。咁亦都用人工智能去分析啲图片啦，嚟到去尝试去揾出咧，曾宪哲嘅即系嗰个喺边度咧，咁样样即系去揾佢嘅。 系啊，所以都几紧张，啱啱打风咁啊，嗰一段时间要 系啦。咁即系我哋点解会关注咧？咁其实讲紧而家应用科技，咁其实人工智能啊或者航拍机，咁亦都可以系去协助去搜救嘅，或者去搜寻一啲可能系失踪嘅人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都值得去倾下，因为即系有时我哋见到民间咧都会有即系好主动啦，去即系都会用无人机啊，同埋相关嘅人工智能嘅比对图片嘅技术啦，嚟到去即系都系尝试咁样啦。咁即系见到啊，民间亦都系有即系好想去帮啦咁样。咁啊，咁即系如果喺呢一方面，究竟科技搜尋人呢一啲技術點可以再進步、再提升呢？咁我哋就想關注一下啦。 係，我諗行山啊，即係可能失聯啊，即係可能有意外發生咧，其實都唔係近年見到噶啦，好多年即係有人行山就有噶啦。咁早期咧已經好叻噶啦，有呢個手提電話。 係啦， 李志堅你記得係嘛？ 係啊。 最初都冇嘅，冇手提電話嗰個年代咧，就係去到行山徑咧要撳個掣噶嘛。即係都已經最初乜都冇嘅，後屘有個掣俾你求救，咁但係嗰個掣真係我諗108,000里遠嘅，咁其實都幫唔到咩手。後期有手提電話都好啲，但係手提電話一個好大缺陷啊，喺交嘢咧個接收信號不良好嘅，係啊，有咧都可能行到好遠先隔開先有，咁同埋利用手機本嚟嗱喺市區揾翻呢個手機嘅位置都相對好似容易啲。但喺交嘢更加困難，咁所以手機又幫唔到手。咁有意外咧，就真係靠咩咧？靠飛行服務隊。我最喺電視成日睇到咧，就飛行服務隊就上山去搜救咁樣。咁但係叢林深夜，你都遮住咗啲人，咁你任何蛛絲馬跡都睇唔到，咁真係困難嘅。咁啊，所以要用下科技啊。咁啊，靠人上去搜咁大個山頭，幾多千人都未必搜得到。咁所以都係困難。不過近年有科技，咁但係啲科技係咪完全應用到咧？咁即系始终自然环境都有啲好障碍嘅，系啊嗱，讲航拍机咁，其实航拍机你始终有距离噶，同埋你啲丛林遮住咗，你个航拍机影唔到就影唔到噶咯。 咁头先你讲到即系智能手机啦，咁就算佢有即系一啲定位嘅即系功能啊或者系统啊，咁即系遇到头先你讲啦，咁信号如果收唔到，咁就未必即系帮到啦。咁如果即系嗰个失踪者佢移动咗，咁你又唔知啦。 系啊。 咁跟住如果佢嗰个失踪者佢个手机冇电， 或者个手机跌咗喺好远嘅地方， 系啦， 你都未必揾到佢 嘅。系啦，咁所以呢个即系都会有佢个即系风险啦。咁但系啊，用头先我哋讲话用无人机啦，咁用无人机，咁其实佢睇翻今次消防就系出动嘅无人机就唔系净系即系个航拍机就唔系净一架啦，咁啊出动几架，咁啊喺唔同嘅即系范围嗰度，即系佢哋预估怀疑啊，曾宪哲喺嗰个范围里边，佢哋尝试去搜索啦，咁或者尝试去拍摄啦，咁亦都系即系都系会应用一啲咁嘅科技去做啦。咁因为之前民间咧都有系协助即系官方啦去寻找一啲失踪者嘅。咁讲紧话2018年啦，咁华长山嘅失踪者钟旭华咧，咁有一啲测量师就用无人机协助，就系、是、去啊点样去航拍去搜索。去幫助去揾失蹤者，咁所以即係見到而家即係官方都會有用一啲航拍機咧去搜尋啦。咁我哋就講緊啊，點樣可以去提升嗰個技術咧，令到呢啲即係科技嘅搜尋嘅失蹤者更加可以即係幫到即係揾翻人咧咁樣，呢個都我哋關注啦。 都係嘅，唔係航拍機啊，而家好多地方都用噶啦。建築界又用，做好多其他嘅城市管理都用，咁啊擺嚟救人，當然係值得佢要再研究，令到佢個效率或者效能更好啦。咁啊，其實嚟緊好多天災人禍嘅，即係我哋都無可以，即係冇得話避免嘅。我哋反而又諗下有啲咩預案 去到啲咩意外或者山泥傾瀉之後，都用好多航拍機嘅而家，去睇下嗰個地形變化啊，諸如此類水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值得我哋係要再深入啲，擺啲時間去用好我哋技術啦。咁啊，我哋要不如如果講翻救人又點救人咧嚇？ 係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即係利用科技，包括係人工智能啊、航拍機啊，去幫助去搜尋失踪者啊，你有意见咧？欢迎咧打嚟啊，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我哋等阵咧可以都同啲即系专家倾下呢个话题。咁我哋先就休息一阵先。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李联辉，好荣幸能够喺电台工作。咁我以前幕前開始啦，後來做到幕後，曾經喺電台、電視同埋教育電視咧都做過嘅。祝香港電台再創高峰！ 公共廣播95年，慶建香港，聯繫你我。 經典廣播劇《生日快樂》，1987年作品。 咁生日同平時日子又有咩分別？ 冷冷清清咁，似咩樣啊？ 你不如索性啊！煮个即食面俾我食咪算咯。 曾江，我都唔知道你到底想点。朱曼子领衔主演，经典重温，生日快乐！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 俾你做电台节目。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就系一个等大众认识广播嘅计划。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广播节目，我希望系个广播剧，系讲一班少数族裔喺香港嘅生活所遇到嘅矛盾同埋日常琐碎事。 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你致电23312334或者 WhatsApp 68238022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填写申请表。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系 CIBS。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依家我哋系倾紧咧，点样可以利用科技去寻人？点样可以提升即系科技啦，去令到寻人更加即系有效果？咁啊，听众如果对呢个话题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咁啊，何巨业帮我哋先同咧嘉宾倾下。 好啊。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土地测量师李伟鹏。李伟鹏你好， 系 李伟鹏你好， 系你好你好。 咁啊，其实今次即系消防出动无人机航拍加人工智能分析图片啦，去尝试去寻找曾宪哲嘅即系踪影啦。咁呢一方面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因为可能听众未必知啊。其实消防处今次用嘅技术或者系相关嘅科技，其实系点样样去即系令到佢哋可以揾到阿曾宪哲咧？ 喺航拍嗰部分咧，就應該我哋解釋為航空攝影測量嘅，或者簡稱航測，係有個測字嘅。因為佢飛行嘅軌跡咧係預先已經編好咗，咁喺一條直線上面咧係已經自動咁去影相咯。咁同埋每一嘅航道咧，中間都有一啲重疊嘅地方，令到出嚟嗰啲相片咧係即係冇遺漏嘅。喺嗰段飛行嘅面積裏面。咁再加埋呢，如果咁樣做法呢，因為一個測量嘅技術呢，可以製造到啲三維嘅地圖，咁令到嗰個電腦系統呢，叫地理信息系統呢，可以製造啲三維嘅地圖呢，仲可以分析埋嗰個手機信號添。咁當然今次係冇手機信號參與啦，因為個失蹤者係冇帶手機嘅，但喺其他方面就好大用途。第二個部分呢，就係因為相好拖啦，如果用人去影呢，咁佢哋都解釋差唔多要10日啦。咁而家就用咗10个钟头，咁相對於舊時嘅做法咧，已經好快速噶啦。 我想問啊，李偉鵬，頭先你提過啦，就航測啦。咁頭先你提過就我哋一路編定航線啦，即係有規矩啦，即係有足夠嘅重疊先編到一個完整嘅圖像出嚟。你頭先提過話有可以攞埋手機信號，嗱當然今次冇啊。咁你話如果有，其實可以攞埋手機信號去輔助，係點樣形式咧？我想呢、這個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 我實在手機信號咧，大約20年前或者更早咧，每個手機商咧都能夠測到，或者全世界都可以做到嘅。每一部手機佢嘅信號究竟有冇接收到？咁發展到最近咧，就已經能夠計算到咧，由嗰個基站去到手機嗰個距離添。咁而家準確到咧，甚至可以提供兩個長度，即係由幾多公里去到幾多公里，達到幾多米都得嘅。咁喺黃牛山事件嗰度咧，我哋已經試過佢哋能夠睇到即係提供到啲資料。咁大約當時大約係70幾米到100幾米啦，即係半個足球場至一個足球場到咁嘅距離啦。咁喺搜救工作上面咧係非常有用，因為有時唔止係一個站，係兩個基站。咁我哋做一個叫交叉法啦，咁啊重疊啦，咁啊將個搜索範圍咧縮得好細咯。咁令到本來差唔多成10幾20公里嘅搜索範圍，可以縮到去1公里、半公里，甚至一個足球場咁細。 係，即係話有呢個電信基站，咁就可以利用幾個電信基站去點啦，就可以即係交叉用啲線嚇劃線，可以定到大約嘅位置啦。係 啦， 係嘛？即係呢個距離噶，大家信號嘅傳輸有幾遠，係可以定得到。咁點樣同嗰個航拍連埋一齊咧？系，即系 头先我哋啱啱讲话，因为信号咧通常以直线去计算嘅，咁如果有个山挡住，咁我哋未知道应该啲信号达唔到嗰个位置嘅，咁嗰个计算就要一个立体嘅地形图，有晒成个山嘅高低啦，甚至而家已经发展到建筑物都已经做到立体啦， 呢 个地政处已经做紧呢个叫系统啦，咁我本人都有参与呢啲系统嘅制造添吓。 理解你啊，咁啊变咗就协助计算准确嘅距离啦，系啦，咁你理解到啦。 咁啊，李伟鹏，咁啊睇翻今次即系搜救曾宪捷嗰个搜索范围咧，都有一定嘅面积啦。咁见到消防处个航拍咧，佢嗰个拍翻嚟嘅相有成10000张咧。咁佢跟住就用一个人工智能嘅分析，其实用呢个人工智能嘅分析有咩嘅好处咧？ 我头先讲，因为佢用航测嘅方法啦，已经先进过旧时嘅航拍啦。咁又唔係用人手去控制囉，咁所以佢嗰個數量呢好短時間就可以做到好多囉。咁好多人都可能理解唔到點解要咁多張相，因為一般我哋知道失蹤者最後嘅位置就由嗰度呢做一個叫螺旋式向外叫搜尋，咁所以8個方向再加埋你自己中間嘅方向已經有9倍嘅資料需要你去測量出嚟。咁如果一個位置好似我嗰日做咧，大約接近1000張相啦。咁乘九咁已經9000或者10000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搜索嘅技巧嚟嘅。咁如果咁多張相，頭先講咗，如果人每張相去睇，有啲人可能睇幾分鐘，有啲人可能睇10分鐘，因為慢慢睇放大睇，咁時間太耐咯。因為我哋救人通常就話3日已經係黃金時間。咁如果第一日我哋上晝用咁多時間去飛無人機航空測量，跟住又分析，搞到下晝5點先做完，咁你咪得夜晚開啲搜救啦，係嘛？咁可能唔係咁好喎。咁同埋你做一次做唔到噶嘛，好多時真係揾到失蹤者咧，係地面部隊行咗3、4、5次，甚至10次先揾到。因為就算喺1米範圍之內，如果有啲草擋住咧，都係揾唔到噶。咁好多人都已經認識呢個細節，咁所以速度係極之重要咯。如果再用10個鐘頭，我覺得對成件事嗰個效率咧，仍然有好大可以發展空間咯。咁我個人就提議做1個鐘頭之內就可以做曬所有分析啦。個 AI 我覺得個電腦嘅硬件啦、軟件啦，都有進步好大空間。例如可唔可以快10倍咧？咁係咪我哋俾多啲錢做研究？咁相關嘅人才、機器、軟件都可以大，即係盡快咁發展。可以縮短嗰個搜救時間咧。 我都喂李偉鵬，我都認同你頭先講法嘅，因為我哋自己都即係行業啦，我都係測量師啦，都認識即係我哋都係測量師。而家我哋發展由當年啊，即係好早期我哋衛星啊、遙感啊，一路做水文，做好多嘢，而家用好多科技啦。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喺 AI 人工智能啦，影咗相啦，影咗個立體圖都好啦。用 AI 人工智能，而家你所理解嗰啲嘅能力咧？有時認相困難過你認字噶嘛？咁其實而家你見到個效率有幾高咧？即係離距離到啦，我哋想你想講嗰個咁嘅理想嘅時段啊，即時差唔多，可能希望1小時裏邊有個局部嘅結果。你覺得而家相差幾遠？ 我諗喺個計算方面咧，喺國際嚟講咧，去認一個人或者架車 或者個字咧已經係非常普通，甚至中學生而家都可以喺一個叫互聯網上面可以下載到相關嘅軟件可以做到。我頭先想講係速度問題啫，速度原來取決於嗰個硬件嘅速度。例如好似而家電動車，有啲電動車係用視覺系統去檢查前面有冇人啊嘛，係咪？咁同埋車啊，或者雪糕桶都可以知道。咁佢即時到可以係大約千分一秒就做到。咁而家消防處佢要用十個鐘頭做10000張相，咁我就已經覺得係硬件啊，或者個軟件嗰個設計嗰個速度問題啫，就唔係話個背後技術或者學術界係冇呢啲即係學即係嗰個方案咯。即係已經有曬，同埋好普通。所以頭先我提及係係咪錢嘅問題，投放嘅資金仲未足夠。或者人才仲未夠足夠去集中做呢件事，係提升個速度嘅。技術背後唔存在有個可能性。 明白，即係話咧，可能要一個真係我哋嘅超級電腦啊，半超級電腦幫下手做一啲嘅災難性處理。我諗唔係淨係救一個失蹤者嘅行山失蹤者，第時可能有其他嘅天然災害會出現一啲意外啊，可能需要用呢個航測嘅技術幫手，就可能要一個大啲嘅電腦、強啲嘅電腦啦。 係啊，實在呢件事上面都睇得出一啲端倪嘅，大家可能冇留意即係記者都解釋得幾清楚，咁或者相關部門都有教識嘅。例如佢哋有咁多 CCTV 條片，咁點解咁短時間揾到阿曾同學喺某個地點出嚟咧？咁啲 CCTV 都好多㗎，係咪？少個人睇㗎，睇唔到啦。咁佢哋已經講咗係用超級電腦去揾啦。如果用類似嘅超級電腦擺喺無人機航空測量嘅相片上面，一樣可以做到咁快㗎喎。背後都係同一樣都係 AI 嘅技術㗎嘛。 明白。我特別都想問問，尤其是喺個山林之中咧，即係其實成個大背景有草啊、有樹啊、有好多遮擋啊。其實會唔會真係辨別一個人或者一件衣物咧，就始终一个距离啊嘛。哦，我睇到报道就话你用你个航拍机都离地50米啦，系咪？都即系我相信你都非常近噶啦。咁其实都有好多遮挡啊，未必认得系完全系清晰嘅。会唔会喺呢啲咁嘅背景之下，系有啲难度咧？要再有啲方法喺个软件上面要改进，先至特别可以有效率做得到咧？ 呢一部分同软件冇关系嘅，系用摄影角度。所以剛才我講，如果用一般的航拍的技術去做這件事呢，就是那個效率就可能不高了。但是用航空測量的技術呢就不同了。因為測量呢是差不多每一寸的地方一定要拿到資料。不是我們就做不到，例如等高線，等高線不可以中間斷了。 沒錯。 就是你有沒有 miss 了，就是不見了資料。咁所以我哋嗰個着重地方就係重疊啦。當你重疊嗰時咧，個鏡頭咧就可以做到啲可以斜影嘅技術嘅， 唔同角度 變咗嚇，唔同角度 偏角 係啦，係偏角。咁實在消防佢哋有飛到類似嘅，咁但係因為我飛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咧，或者嗰個密度咧係高啲啫嘛，比較高啲。咁又當然有啲好彩嘅，我都覺得咁就咁啱就飛人個角度位置，咁就咁啱影到。同學啦，咁實在正式嚟講，我又見唔到係曾同學嘅，因為好似頭先講，嗰、那個影像都唔係咁清晰，我淨係見到一個年青人，咁係應該係男士啦，咁佢瞓咗喺草地，咁但係佢邊個係唔知嘅， 咁你都揾到個人咧，已經好清晰 嘅啦，揾到人啦，係啦，咁只係話遲個消防大約係即係佢下晝2点，我夜晚10点先揾到，咁如果消防揾唔到。這個後備的技術都算是叫找到，只是說角度的問題，下次可能飛密一點就可以提升那個可能性。 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對於利用科技去搜尋失蹤者有意見，歡迎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聊一下。李偉鵬，我想問一下，因為有一些即建議就會是用無人機配備那個熱能探測，甚至乎是搖它廣播的功能去幫助搜救啦，即係喺即係叢林裏面去搜索一啲失蹤者。咁你呢方面你又點睇咧？ 係唔錯嘅，呢個提議係好嘅，因為日頭梗係用即係可見光啦，所謂即係彩色照片啦。但夜晚你影唔到，咁就有可能熱能嘅即係技術可以做到探測嚇。咁但係又複雜度高咗，因為有野豬動物啊都會影到啊。另外一啲發電站都係熱嘅，如果遇啱嗰啲地方，咁、那個分析就難度高少少，但係就。 仲有第二個技術嘅就係激光掃描，激光掃描咧喺夜晚啊，甚至有霧嗰時都可以做到嘅。咁、警察部都同我研究緊呢一個可能性。咁、再加埋頭先我哋話如果有手機有手機定位啦，咁消防都要買咗個新嘅手機嘅即係尋找器啦，叫做。咁佢仲可以近距離用無人機帶住一個即係假 感應器。 即係我哋叫手機嗰啲發射站咧，已經係手提式嘅。咁可以掛喺部無人機上面，接近嗰、即係失蹤人士，咁啊會加快到可能幾分鐘，甚至有啲話幾秒都可以知道佢嘅位置。將來就會再快啲咯。 即係好似咧，即係好似金屬探測器咁嘅概念，即係你揾一個流動嘅無人機喺一路掃一路試佢。 係啦。同埋可以唔係一部咁簡單咯，我提議緊不如十部無人機喺一齊升空啦，咁就會再加快嗰個搜索行動。 頭先你提過激光，我哋叫激光啦，擺喺無人機裏面就一路咁樣做測量咁樣啦，係咪？咁其實但係問題就係、但係佢都穿透唔到一啲障礙物噶嘛。 哦，有個特別咧，就係因為激光好幼啊，咁佢可以穿透葉與葉之間啲空位啊，咁可以射到落去地底。地面啊，咁我哋喺土地測量都用緊呢個技術咧，去測量地面上面有冇物體啊，例如屋啊，甚至因為人都好大喎，咁就有個形狀就出嚟咯。咁佢最重要嘅地方，佢可以喺夜晚或者喺霧嗰時都可以做到嘛，因為佢係一個主動式嘅能量咁射出去，就唔會被動式去等光。咁再有佢就可以避免撞山或者撞樹咯，因為好多樹咧。好難睇嘅夜晚，用激光咧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啲問題。 其實好多科技都用得，我哋再要深入研究下得噶啦。 好啊，咁啊收到曬，咁啊李慧鵬多謝曬， 多謝你， 我哋傾到呢度。咁啊，李慧鵬咧係土地測量師，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杭州亞殘運，港隊蓄勢待發。 上一次我會覺得係一個初高嘅形式去迎戰呢一個亞殘運。 香港殘疾人羽毛球代表朱文佳， 隨住呢幾年嘅經歷。實力的提升和我們教練團隊各方面支援上面的幫助都成長了很多的，我希望觀眾可以在轉播當中看到我們在場上的奮鬥。 港台電視32全程直擊杭州第四屆亞殘運，一起為港隊打氣。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回來自由風，自由風。何巨業，我們今天的節目開最先我哋都有講緊施政報告前瞻啦，究竟房屋政策有啲咩可能性啦？咁有議員就建議啊，係咪可以增加資助房屋嗰、那個即係數比例咧？咁樣咁啊，聽眾都有唔少意見嘅。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尹先生，尹先生你好， 你好， 係尹先生， 有咩意見咧？ 就我想講下就係話施政報告話嗰、那個裏邊啊會鼓勵生育啦，俾錢啦，咁其實就我就兩個小朋友嘅爸爸。咁就其實我都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即係如果俾我知道係咁嘅環境嘅下咧，我都唔會生嘅。 點解 咧？因為點解咁講咧？第一，真係生出嚟唔係為嗰20,000蚊，你要供書教學。呢個第一。第二，香港嘅住屋問題。住屋亦都係好大問題嘅。你好簡單，一個家庭，兩個小朋友，兩公婆。咁你話俾我聽，你而家住大佬嗰個劏房，即係嗰啲所謂嘅單位， 係 我哋攞公屋又冇資格，攞資助房屋亦都冇資格。咁你叫我哋點啊？我哋只有去做租樓啊，或者我盡量儲錢去買樓。但係睇翻而家啲樓市嗰啲單位2-3百尺，最大嗰個都係。即係嗰啲想得到樓嘅大概200尺，你連政府都帶頭起埋呢啲咁嘅單位。你叫我哋又點呢？ 政府調整緊㗎啦，而家都要。 我明白，但係不過就話始終都係要去歸根究底去解決翻個住屋問題先，因為你鼓勵都好啦，你都要住係最基本嘅。人生嗰個條件嚟， 係你覺得係公屋啊，定係資助出售房屋重要咧？ 有10秒時間， 應該係咁講。 資助房屋，同埋要調高翻我哋資助嘅上限，唔好話喂有個限額，有限額你叫我哋又點樣？ 好，咁啊，多謝曬阿尹生嘅電話嚇，時間關係， 明白。